早晨啊，朝早6:08，出边29度，相对湿度80%。咁啊，今天咧就系2023年嘅6月22日嘅早上嚟嘅，农历咧就5月初5。咁啊，今天咧系咩日子啊？公众假期，端午节嚟嘅。咁啊，但系阿晨光第一线咧，就算公众假期咧，都会跟翻星期一至五咧就如常为大家咧就提供服务嘅。你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权号小白喺度啦。咁啊，船仔咧都翻咗嚟噶啦，29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即系。感觉得到咧个天气都好似唔错啊！头先翻嚟嘅时候又有啲阳光，咁啊系惊今日唔知会唔会有啲热啫。咁啊，如果你系游龙舟水嘅话咧，咁啊今日就啱啦。咁啊，今日呢啲天气咧游龙舟水嘅似乎都相当之唔错啊！吓，好开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还未出嚟，咁但系晨光每日一格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哦，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咧，好多时都会有想休息嘅时候嘅。所谓想休息嘅时候，即系点咧？即系话到我哋工作咧都已经疲倦啦，成日见到咧有一啲叫做得意嗰啲贴图咧，就话即系嗰啲咩 app 嗰啲咧，就话到啊，今天不想工作了。呢个咧系一个想休息嘅态度嚟嘅。咁而家现代人当然会有少少调笑啦。咁但系咧，我哋除咗咧系想工作之外啦，亦都会想喺工作之外咧，亦都有一个咧就休息嘅机会嘅。所谓休息工作再工作嘛，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喺工作之后嘅时间咧，好好地感受一下生活上边带俾我哋嘅一种嘅节奏。懂得慢活嘅人咧，懂得捉摸节奏嘅人，佢先至可以喺工作嘅时间速度嚟得更加快。所以今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自己身边嘅每一个人啦，每一件事情啦，每一个建筑物啦，每一啖嘅空气都好好品尝一下。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烟你别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烟味越传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梦里醒来。 中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胜沙，情怀胜收不起风化，丛林不割下，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他，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有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14啦，咁今天咧先同大家睇睇端午节嘅早上啊，个天气预测系点样咧？咁啱唔啱游龙舟水咧都啱嘅喎，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都系炎热嘅。咁明日日间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嘅。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2低水平嚟噶。今日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星期四五咧嘅时间都系有啲阳光嘅。咁其实直至到下个礼拜一为止啦，咁天气都系相信同今日咧会系差不多。咁星期二先至会有啲雨水嘅。咁去到下个星期咧，可能天气咧亦都会开始咧就渐转唔稳定啦。咁呢个时候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有啲报道就话到会唔会有啲低气压啊、低压槽啊影响到咧？咁唔知嘅。咁适当嘅时间咧，又会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啦。好，晨光 Coffee Time， 咁一齐揭一揭啦。咁风季咧亦都开始啦。咁所以咧喺即系天文台寻日亦都公布咗啦，喺网上面展开一个叫做热带气旋名字嘅征集活动。咁名字咧就需要符合啲条件嘅。睇下条件讲完俾大家听之后，你会唔会谂到一两个你想嘅名啊？可以 send 你俾天文台咧咁样。好啦，包括容易发音、具有香港特色。第一个就是容易发音，第二个就是具有香港特色，第三不能够包含不恰当的字眼或者意思，第四不能够包含商业元素。天文台就初步评选之后入围的建议名字会在今年稍后就被市民在网上投票的，选出合适的名字作为中国香港的热带气旋名字的候补名单。咁佢哋都话到咧，其实今年咧就系天文台成立140周年，咁希望透过今次征集嘅活动啦，咁选出更加多合适具有香港特色嘅名字，咁扩大中国香港嘅热带气旋名字候补名单，咁并且直至咧就提高市民对呢个热带气旋相关灾害嘅警觉性同埋认识啊，呢个就紧要啦，因为好多时我哋由细到大都见唔少即系台风啊，大家都见惯风浪噶啦，咁但系。喺见惯风浪嘅时候，点样去到令到自己唔好咁容易滑牙咧？咁啊，系咪真系要下下就去出去睇嗰啲风浪？其实危险嘅。咁我哋点样提高翻我哋意识咧？就系、是、多啲了解呢啲嘅风啦。即系当你知道原来一个风望起上嚟冇咩望冇咩风浪嘅时候，但系当佢一转风向咧，咁啊会严重影响唔同嘅地区嘅。即系呢啲知识咧，其实大家都要有嘅。咁令到即系大家嗰个防灾意识咧就可以提高啦。咁今次嘅征集活动咧，首阶段就喺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寻日开始至到7月31日期间喺网上面举行噶。咁市民可以喺活动嘅一个专属网站提交热带气旋名字嘅建议。咁经过整理同埋初步评选之后啦，入围嘅建议名字就喺今年稍后嘅活动咧次阶段咧就俾市民喺网上面投票噶。咁选出合适 具有香港特色的熱帶氣旋名字。相關的詳情亦都會在特別的時間又再公布的。剛才提過幾個一些的要點，包括就是譬如容易發音，具有香港特色，需具有香港特色的時候更加要寫埋呢個名字的意思和跟香港的關係。即例如你話叫點心，咁點心大家都知港府香港點心咁樣，咁你咪寫翻咯啊，同佢有個意思喺度。咁如果叫若個颱風叫點心吹過嚟，其實都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幾搞笑嚇，不過都係危險㗎。好啦，咁仲有咧不能夠包含咧就歧視啦，具有爭議性同埋不恰當嘅字眼嘅意思。咁亦都唔可以喺而家或者咧就過去嘅熱帶氣旋名字嘅名單入邊。包括咧就系台风委员会同埋其他热带气旋地区嘅名单入边，咁啊更加头先提过唔可以有商业嘅元素啦，咁啊亦都有之前咧一啲嘅字，譬如狮子山啊、白海豚啊、凤凰啊、鳗鱼呢啲咧，其实都提过噶啦，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发挥你哋嘅创意，咁啊揾一个咧啊自己度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呢个新嘅台风嘅名字，帮佢安个名。咁我头先提过，譬如我自己作嘅。叉烧包咁样啦，叉烧包或者点心都系一啲几可取嘅名字嚟嘅，咁啊睇下你会唔会又谂到得意嘅，咁啊可以咧提供翻俾天文台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歌里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循环着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难磨合注定各自各被爱，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被爱。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迫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都跟你唱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难磨合注定各自各被爱，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 或更需要是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你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直播室入面咧有船仔喺度，而家嘅时间系6:24，湿度系81%，而家出面嘅气温咧系29度，哇，端午节真系好热啊！不过呢，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呢，就係、是、我媽咪喎，咁多谢我媽咪啦。点解呢？因为呢，佢明明係好驚曱甴嘅，真唔知大家媽咪系咪都好驚曱甴嘅。咁但係呢，如果当我爹哋唔喺度嘅时候，我媽咪呢就会化身一个即係好厉害嘅人啦。佢点样呢？因为佢知道如果佢唔消滅隻曱甴啦，我同我阿哥呢都会好驚。咁所以佢係会拎起佢嘅勇气，然后呢就打落只曱甴度啦。咁但係呢一下嘢其实呢都係好困难㗎。大家都知道啦，唔係个个人都有咁有勇气㗎，因为始终係面对住自己驚嘅嘢嘛。就算呢係我哋心底好驚都好呢，点解我哋会做呢？係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唔做啊。譬如我媽咪咁啦，如果佢见到一只曱甴，佢知道呢如果佢唔拍落去呢，我同我阿哥呢可能会成晚都瞓唔着，或者佢甚至都会瞓唔着啊。所以呢就拎起佢嘅勇气啦。喺呢一度呢见到系乜嘢呢？勇气呢其实唔系唔驚啊，系即使我哋驚都好，我哋呢都系依然啊系会去做嘅。就系、是、当我哋见到恐惧嘅时候，或者有一啲未知嘅挑战，我哋呢唔知道结局会系点样都好啦，我哋呢都系会坚定咁样去克服啦。嗱，不过最有趣嘅位系咩呢？就系、是、当我哋有呢个恐惧嘅时候呢，勇气呢都系伴随而生嘅。咁唔知道你最有勇气嘅时候呢系几时呢？ 想与谁倾注？如冒险都失缩一处，也试试再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诗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 只要敢去打起，统统甩架猪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竟是太好。春天一刮了，任性一点，提醒这刻的你我双眼暗沾。圆满这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冬去拥抱这刹你。 陈柏宇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听一听新闻报道先，转头翻嚟继续听晨光第一线。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杨晓坤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涉及新疆、西藏和香港的问题展明严正立场，强烈谴责英国、澳洲等少数国家和反华非政府组织滥用人权理事会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污蔑抹黑中国。杨晓坤指出，当前新疆、西藏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权事业发展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他说，英国、澳洲等少数国家不断重复谎言謠言，進一步暴露他們的政治圖謀和險惡用心。中方奉勸這些國家收起虛偽、傲慢和偏見，停止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工具化，將精力用在解決本國人權問題，真正促進和保護人權。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对德国的访问，乘搭包机抵达巴黎奥利机场，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和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四月达成一系列战略共识，绘划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好蓝图，中方愿同法方一道，将两国元首绘制的中法关系发展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扩大双向开放，打造更具韧性的中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李强在抵达巴黎之后，到斯奈德电器集团巴黎创新中心参观智能化机器人、开放自动化平台等产品。他希望斯奈德电器集团坚持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他说，中国市场大、配套全、人才多，投资中国一定会收到丰厚回报。以色列軍方使用無人機對約旦河西岸北部城市傑寧一架汽車發動空襲，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軍在聲明中說，以軍士兵在傑寧北部一個村落附近發現一批武裝分子乘坐的一架可疑車輛，以軍隨即出動無人機向車輛開火。以軍指有關武裝分子近期在西岸發動多宗槍擊事件。 巴勒斯坦传媒报道指，今次是以军2005年以来首次在西岸地区利用无人机实施暗杀行动。以色列传媒认为，动用无人机标志着以军在西岸的打击力度显著升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和炎热，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联系香港95年。Hello， 大家好，我是 J 风冯允谦。我自己就同香港电台就合作咗都好耐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帮一个电台去做一个 station ID 咧，就系帮助香港电台。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喂食猫，我好肚饿，有冇猫奴可以俾罐罐我食啊？ 主子主子，我有罐罐，不过冇罐头刀啊，我帮你唔到啊！ 笨蛋，易拉罐一拉就开到啦，再唔系嘅话，是但用把刀撬开佢啦。 Sarah 做饮食业咧，厨房真系有好多工作安全要注意噶， 所以我真系唔可以立乱用手拉，用刀撬开罐罐，好危险噶。 哎呀，真系大笨蛋啊！咁你拉开永远潘朵拉，我听职安剧算。 咁你就叻叻啦！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饮食业食具刀具全放妥，勤清洁，小心谨慎，零过错。我是 Sherman 潘静文。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早晨，6:36啦，继续有晨光，37分啦，6:37嘅时候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今日朝头早咧有小白喺度啦，亦都咧有船仔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今日朝头早想问一问，即系既然端午节啦，咁放假大家都开心嘅，咁呢个咁开心嘅时间，咁啊唔知道船仔有冇去过啲特别嘅餐厅嗰度食饭呢？ 咩叫特別先？ 喺你人生入面有冇突然間，如果問你啊，你覺得印象最深嘅一間餐廳係點樣嘅格局㗎？你有冇一個印象喺度啊？ 個格局就冇嘅，但係咧就啲我係食中餐嘅，咁個點心咧就真係非常之好食啦。咁佢好食得嚟咧又好有趣嘅，譬如咧嗱，呢個就唔係點心啦，呢個係甜品嚟嘅，即係食完曬啲點心咧，你可以嗌甜品。佢個甜品咧係一個盆栽， 哦， 但 係 個盆栽咧係食得嘅， 咁搞笑個盆栽食得， 係啦，因為其實佢 真係植物嚟㗎， 唔係，佢嗰啲泥咧就係揾一啲餅乾碎做啦，即係黑色嗰啲餅乾啦，咁然後佢係種咩咧？種蘿蔔同埋呢個。 紫薯啊，咁、 嗯、 其实就系紫薯嘅甜品嚟嘅，咁但系因为佢成件事做得好靓，咁、 啊、 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啊，我食紧棵植物啊咁样， 棵植物都好惨啊，如果真系有生命嘅话吓，咁我自己咧曾经去过以前喺香港嘅，咁啊尖沙咀广东道嗰度咧，咁啊已经执咗粒都好多年噶啦，以前咧有一间嘅铺头咧就喺由荷里活嗰度美国嘅荷里活开过嚟嘅，咁你应该冇印象噶啦，你嗰阵时都细个噶啦，咁嗰间铺头咧就摆咗好多荷里活大片嘅道具， 哦， 系啦，好真系真系一啲非常之精彩嘅道具，例如系回到未来嗰块滑板啊， 哦， 又或者好似系E.T. 定唔知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因为嗰阵时系我细个嘅时候去嘅，咁所以都系有一段时间啦。咁呢个咧系一间特别嘅餐厅嚟嘅，都系我自己嘅经历嚟嘅。咁而家咧，原来喺日本一个地方咧，佢有间餐厅都非常之特别，佢就唔系入边嘅食物或者佢格局系特别，系佢哋嘅侍应生，佢哋嘅 waiter 好特别。点样特别咧？咁除咗佢哋日本都中意一啲譬如男仆或者女仆咖啡之外啦，咁佢哋都有今次呢一个咧咖啡。半咖啡同埋半餐廳啦，佢哋一入去嘅時候咧，佢哋就有一個非常之殷勤嘅服務嘅。除咗會有一般人咧就同你講話歡迎光臨之外啦，咁佢哋由於全部都係 show 呢一個嘅大隻仔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女士咧就慕名而去咯。好啦，咁咧個排場係咁嘅，一入到間鋪頭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平時同你講句歡迎光臨， 係 咁歡迎光臨就聽到聲啦。咁你讲欢迎光临嘅时候咧，就好似啲人玩嗰啲健美先生表演嘅时候，就两只手递高，欢迎光临，就即系喐一喐下啲肌肉先。 哎 ，OK 喎、哦。 系啦，就等你先嚟养一养眼，咁啊好啦。咁你已经见到佢咁靓嘅 body 咯，佢哋未必系即系全部系好巨型嗰只大只嘅，即系唔系巨石强心嗰只大只，但系佢哋系有线条美嗰一只嘅 muscle 嘅，所以啲 muscle 咧都识喐嘅。即系弹下弹下震下震下嗰啲不熟嘅，好啦，然后咧咁佢哋个餐牌上面咧都好有趣喎，餐牌上面写咗好多嘅食品啦，嗰啲食品咧有阵时都会楞到少少佢哋嗰啲，譬如唔同肌肉嘅名字啦，咁好啦，咁你一定唔识睇噶啦，咁我哋正常就算你讲话唔知咩肌嘅，咁我鬼知系咩嚟嘅咩？好啦，咁于是乎你就会又忍唔住问嗰啲侍应咯，就举手，咁佢哋就有咩帮到你啊？啊呢一、這个咧，写住。老鼠仔汉堡包咁即系咩嚟噶？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啦，老鼠仔咧就好似我手臂呢只老鼠仔咁大只嘅，咁好食嘅一个牛扒，去到做咗呢一个嘅汉堡包俾你食嘅，又喺你面前嗰度喐一喐肌肉啦。跟住你问到几个咧，佢又会展示唔同嘅肌肉俾你睇嘅。咁我觉得呢个咧都相当之有趣。好啦，跟住咧就系到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你点饮品噶嘛？ 系啊。 咁佢哋咧就最出名嘅当然就系果汁啦。点解最出名会系果汁啊？ 佢唔会系将个橙摆喺，例如个橙咁样，之后摆喺手臂中间咁 夹死。唔会，卫生都好紧要嘅。不过佢哋会喺个巴嗰度咧，就直接咧就系喺譬如橙汁啦，喺你面前咧用佢啲肌肉，佢哋会无端端除咗上身衫，就得翻个煲胎，跟住就喺你面前就用嗰啲肌肉咧炸，即系一个普通嗰啲榨橙汁嗰啲，唔系机嚟添啊！炸橙汁嗰个帽啊， 哦， 因为有个肌又唔使佢啲肌肉啊嘛， 哦系， 就要有个炸橙汁嗰个碟， 系 啦，跟住喺你面前咧，哇，特登嗰度 show 啲肌出嚟炸嗰个橙汁，去到俾你饮嘅。咁其他果汁都系用呢啲方法噶，去到 show 啲肌肉嘅。咁如果你话仲有啲咩咧？譬如我想食啲朱古力巴，呢个朱古力巴系点样噶？佢就会 sell 你啦。呢个朱古力巴咧，嗰个模样咧。就好似我身上边呢个朱古力嘅腹肌一样，系有八嚿嘅，咁啊话翻俾你听，我觉得都相当之有趣嘅呢个。 我觉得个老板好聪明， 个老板好聪明啊， 即系谂得唔系佢本身咧已经系有个吸引程度。如果净系一班好靓，即系好线条非常之靓嘅男士喺度，我已经会想去 的。系啦， 但最特别系佢连啲食物同埋连饮品咧，佢都系谂埋嘅。 系啊，都 一条龙嘅， 仲未完啊。仲未完就系咩咧？当你想去洗手间嘅时候，唔好意思，我想去洗手间喺边啊？ 佢唔会抱我去啩？ 佢会抱你去 嘅。 哇！佢会抱你去嘅，即系你咁样恩嘅话咧，佢就会揾个可能恩少少嘅抱啦，但都有肌肉嘅。我呢咁大只嗰啲咧，可能佢揾个最大只嘅嚟抱我去。 即系连你都会抱嘅。 跟住咧，到你埋单嘅时候，佢会攞个嗰啲哑铃嗰啲碟啊。 就裝住嗰張單咧就俾你，咁你就哇好大力咁樣去到拎住嗰個單咧去到俾錢嘅。 哇，都幾辛苦噶喎，喺嗰度做。 不過都相當之有意思，同埋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咁呢啲嘅餐廳，如果大家真係去旅行嘅時候，不妨咧可以約埋嚇三五知己一齊出發去旅行，一齊感受一下咧呢啲咁特別嘅餐廳。如果有機會，我都想去望一望啊呢個。 每个冷暖故事场景的背后，也有这对最动人的手。纵已退化岁月痕迹不自救，手掌心记在我的小宇宙。顾盼笑中岁月唐楼，我这下靠这两臂撑着谁的家？吃过冷眼喝尽人间的笑骂，举起双臂叫这家不怕怕。然而就是大 唱埋呢一首歌曲嘅名字《感激者对手》嘅肥妈，7月29日嘅气温，相对湿度82%。肥妈首歌曲之后咧，咁啊喺今日朝头早都会揾嚟啊，职场 KOL 系列，咁啊今日朝头早有阿海喺度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QL 系列啊，邀请到咧就时装界嘅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而家呢啲天气嘅话咧，真系我着长裤，我男士都觉得咧系辛苦啊。啊，不过女士又好、啊，女士有样嘢就系佢哋脚咧，通常咧都系好靓嘅，咁啊唔好似我咁嘅脚毛喺度啦，望起上嚟都唔开胃啊，所以我就要着长裤收埋自己只脚啦。但女士咧，我见到好多咧，哇，着短裤都着得好靓，但我又讲唔出点解佢哋会衬得咁靓喎，海。 嗯，其实着短裤都有真係有少少学问嘅，咁其实男士都一样可以着短裤嘅，即係一样好多选择，不过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就讲下女仔我哋夏天呢着短裤点样着得靓靓啦，跟住隻脚又可以收长啲咁样啦。头先你讲得啱嘅，譬如男士呢即係可能点讲啊，天生嗰、那个脚毛可能比较多啊。 係係係。 女仔都唔系冇㗎嘛，不过女仔其实呢真係而家好多方法我哋已经可以搞得掂佢噶啦，自己屋企搞下又得，你出去俾人整好佢又得，系啦，都好方便。 着丝袜又得，系咪？ 都好。 咦，系喎，啲着短裤咁啊，着丝袜都得噶。我见好多女士着短裤，跟住着啲最中意衬嗰啲黑色丝袜啊嘛，系嘛？ 哇，好热喎呢单嘢。 系咩？好热噶。 我自己又觉得短裤衬黑丝就有啲都几考技巧嘅。 哦。 系啦，如果冇乜信心咧，呢个方法我觉得就免啦，因为其实咧大家着得短裤都系想露下条美腿啦，跟住都系同埋想散热啫，因为天气真系好热啊嘛。 系啊。 或者你讲紧落雨天嗰阵时，其实你都系想方便啊嘛，就算你湿咗只脚，你可能翻去攞纸巾抹一抹佢，其实已经系方便啦，冇咁麻烦。咁我觉得真系。黑丝啊，真系免啦！我自己觉得真 系 好高技巧啊呢单嘢。咁但系如果你话有阵时有啲女仔，我都知道有啲女仔咧，譬如佢哋要着短裤影相嘅， 影相系 会可能着肉色丝袜咯。咁、但系你都系会露到你条腿系肉色啊嘛。 系 啦，或者有啲收紧嘅效果嘅着肉色丝袜。咁但系如果你话我都唔系咁讲究，我都系平时一般，我哋讲紧啲 everyday 嘅穿搭吓，即系你日常嘅穿搭。唔使咁麻烦啦，都系夏天通通爽爽，但系着得咧个脚型又靓嘅，今日都可以俾到啲贴士大家。 系、好啊，即系最好咧就除咗话本身只脚好似嗰啲韩星咁又靓，就着乜都靓之外啦。如果我系夹，唔系我唔系女士。如果系见到啲女士夹早脚嘅，嗱我冇讲边个夹早脚嘅，咁啊点衬咧？有咩技巧咧？ 我覺得首先咧，真係唔需要介意自己嘅腳型咧係點樣嘅。當然你話著你揀啱嗰條短褲啦，其實某程度都可以幫你修飾到個腳型。但係首先你著得對自己一定要有滿滿嘅自信，即係有自信就美麗㗎啦嘛。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因為對腳粗少少，冇佢對腳咁幼喎、或者係我譬如我自己為例，我係 O 型腳嘅天生。 咦系咩？我用哦，可能咪着成日着长裙咯，见你都唔觉。 系啊，所以我就少啲着短身嘢嘅，咁我都会即系，但系而家因为真系太热啦，同埋我觉得有阵时随住个年纪，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啦，因为你真系要爱自己你嘅身体。 其实咧，阿海啊，我谂我老咗咧，我都系 O 型脚噶啦。 唔关阿老定后生事噶，即系我好细个，我十几岁已经开始 O 噶啦。 咩冇？ 反而而家大咗冇咁 O 喎，唔知。 话要咩？细个嘅时候食红萝卜咁，我有听过噶呢、這个，好似 系咪噶？ 好似系， 大家听下 偏方啦吓。 咁食多啲红萝卜咧，即系都冇坏嘅。咁我自己又觉得，但我想讲嗰样嘢咧，就系话真系唔好太过介意咧。自己话我对脚唔好佢咁幼啊，我个脚型唔系好靓啊咁样。我觉得咧，你太多对自己太过挑剔嘅话咧，你喺穿搭上面实在少咗好多选择嘅。 系。咁啊，所以咧要咁啊，點算好咧？ 俾都得噶嘛。嗱，其實個版型啦，即係褲嘅版型咧，其實都可以幫到你嘅。咁我今日先講咗三種版型啦，其實大致上都係呢三種，我覺得都幫到大家。 其中一種係咪熱褲啊？ 熱褲即係好短嗰啲啊嘛。 係啊，輕唔輕？ 短短即係緊緊可能遮到 pat 嗰啲咯。 係。都唔得 啊！其實都冇所謂嘅，我覺得咧，譬如你話你嗰日係著 T-shirt， 咁你著嗰啲運動型嘅短褲咧，但係我覺得女仔真係以呢個為原則啦，唔好走光。 哦，啱啊！其實我都咧，即係唔係話鹹濕猥瑣啊，我見過有啲女士咧，特別係即係本身可能人哋係星啦，咁所以佢著一件大即係好似啷下啷下嘅 T 啦。跟住著嗰啲嘅熱褲咧，就又大前提就冇走光啦。我覺得其實著得咧，即係性感得嚟，就感覺好乾淨嘅喎。 係啊，因為你真係不能夠不打底噶嘛。你譬如著件長 T 咁，你唔可能真係一條 underwear 咁走出街，真係唔好啦。咁樣要保護自己先，我覺得係啦。咁你一條嘅熱褲其實就係保到自己唔好走光，同埋喺你嘅穿搭上面咧都有啲嘅層次嘅。咁短呢個就係長短嘅問題啦。咁有好多時候我哋都話，咁短褲究竟要著幾長幾短？ 真係適隨轉變嘅。我覺得咧，膝頭哥對上咧都已經係叫做短褲噶啦。譬如你話我自己唔係好中意露咁多大髀，或者你話翻工，其實而家翻工咧，都唔係咁高要求，你一定要著長嘅西褲啊咁樣噶嘛。有時短褲、西褲嘅長少少嘅西褲，都係短嘅，可能膝頭哥上面嘅。其實咧，公司我覺得都係接受你，趁你高踭鞋出衫。 嗯，係喎。 其實行出嚟一樣好啲陣嘅喎，你個樣一樣可以好翻工碌嘅喎。 係喎。 但係又唔使真係咁熱。我嗰個年代就話興著嗰啲 pencil skirt 咧，包到冚一冚嗰啲短裙啊，都係膝頭哥上面啫嘛。咁但係而家唔興。可能你是穿一些嘅短褲咧，其實咧相對翻工，我覺得仲有型喎。 係喎，最緊要有型，同埋俾人覺得咧乾淨，行出嚟有自信，呢個就排頭啦。 冇錯，咁你話至於個板，頭先講長度啦，咁我哋講緊你可能係熱褲又得，或者膝頭哥上邊又得。我自己覺得咧板型更加緊要嘅。咁講緊兩大嘅原則啦，第一種咧我哋叫 H 型嘅板型。 H 型嘅版型係點樣咧？ 咁點為之 H 型呢？就係、是、你可以想像個英文字母 H 啦。咁 H 型嘅短褲咧，就話佢係比較直筒少少嘅。 大街 H 啊，大街 H 係啊，大街 H 啊嚇，咁啊冇錯係大街 H 係啦。咁你嗰個版型就係咧比較直腳少少嘅。係。可以想像咁，我覺得翻工褲咧，其實好多都係呢一種咧比較係直腳啲啦，即係 側邊唔會有袋㗎啦嘛，呢、這個係嘛？ 有袋可以有袋，可以有袋。其實佢個腳型比較垂直啲，向下嘅，市面都好多嘅。咁比一般嗰啲咧，我哋所謂啲 loose fit 啲啊，咁就可以咁樣區分。 會唔會好似孖煙通㗎？這個 H 型，我突然間諗到。 睇布料咯，睇布料咯。譬如你牛仔褲一樣可以好多，其實牛仔褲都好多唔同嘅 cutting 㗎喎。 係係 牛仔褲都有好多 H 型咧，即係比較直筒啲，但係我覺得會蝦人著嘅。 係啊。 點解會蝦人著咧？就係因為嗰啲或者我哋有陣時呢啲褲，如果係尤其是去到啲咧牛仔褲咧，係比較 old school 少少嘅呢啲 cutting 會係，係啦，或者我哋呢一種咧其實叫五分褲。如果可能有啲牛仔褲咧，佢嗰啲呢啲嘅五分褲啦，甚至乎有多一個名咧，有啲我哋有陣時咪會興咧啲 daddy shoes 嘅，我哋以前有一輪好興嗰啲 daddy shoes 咧，比較大頭啲 bulky 啲嗰啲嘅波鞋啦。其實咧呢啲褲咧都有啲好似啲 daddy 嘅，即係比較 old school 少少嗰種嘅派系。佢甚至乎有一個名嘅，啲人咧會叫佢做呢個咧百慕達短褲啊。 百慕達短褲係咪真㗎？呢個名 真㗎，你上網可以 Google 下，其實都真係有呢個名㗎。咁點解佢叫做 Bermuda 我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咧都會係啲五分褲啦，而且咧就係牛仔質料。咁咧都會有個名俾佢啦，就係叫老爹啲啦，即係啲爹哋咧老派少少啦，就叫做 Bermuda shorts 咁樣咯。咁、就係好明顯咧一個 H 型咁樣。都如果嗱你自問咧，你話你嘅盤骨位唔係咁大啦，個大髀又唔係咁多肉，都比較瘦削啲嘅。我覺得著呢啲咧 H 版型嘅褲咧都係靚嘅，因為會顯得你隻腳咧好修長嘅。 哎呀，可惜啦，我隻腳同個 hip 咧唔得啊，我覺得太大嚿啊，史力加咁樣，所以我就可能呢個 H 字唔啱我啊。 你能夠用自己加嚟形容自己都真係唔簡單啦，係咪？ 係啊，我豁咗出去㗎啦，海。 係啦，小力加其實都有短褲可以著到㗎，咁可以介紹咧另一種嘅版型俾你啦。 點啊點啊！ 咁咧、其實咧就係、啲比較闊身少少啦，咁就係我哋用另外一個英文字母咯噃。我哋用另外一個英文字母咧就係 A 啦，都係大家 A。 大家 A 係。咦？呢、這個啱我，呢、這個可能啱我喎。 冇錯啊！咁如果你話我個 hip 唔係咁即係咁冇肉地啦，有啲人個 hip 好靚噶嘛，咁有啲人個 hip 可能比較鬆咗少少啦，嗰輪少做運動啊，唔夠挺啊，唔夠結實啦，或者本身嗰個盤骨比較大嘅，大髀比較多肉少少嘅，咁你可以著呢啲 A 型嘅板褲，少少似啲裙褲仔咧。我覺得都幾靚嘅，同埋咧，如果呢啲 A 型嘅短褲咧，個長度咧，你甚至乎頭先我哋講緊嗰啲 H 型咧，我覺得真係去到膝頭哥上面係型啲嘅。 咁但係 A 型咧 ，A line cut 咧 ，A line cut 咧唔同長度都得，甚至乎我覺得咧去到大髀中間，即係我哋都係嗰句啦，以唔好走光為原則。你話去到大髀嘅中間啊，短多少少咧，呢啲 A line 咧真係可以露多少少腳咧，會令到你只腳咧更加修長。呢、這個都係視覺上面嘅效果啦。 哇好啊，有多啲呢啲視覺上嘅錯覺嘅話咧，呢啲 idea 啱我啊。即 係啊，同埋大家著女仔啦，如果著呢啲咧 A line cut 嘅短褲都要留意啦。譬如你坐車啊，或者你上落樓梯嘅時候會唔會走光啊？即係我成日都好強調呢樣嘢。因為我覺得真係嘅女士們著衫咧，有陣時你話性感咧同走光咧。是两样东西来的。 是但亦都是一线之差啊。 冇错啊，即係嗰个心态呢自己着衫好紧要。咁我哋讲緊啦，你话呢啲短褲咁点样着再型啲呢，咁有时候我会觉得趁唔同嘅皮带啦。 皮帶， 係咪啊？即係你可能一條短褲， 有啲閃靈靈皮帶都好靚喎。如果就咁樣襯落去， 哇！閃靈靈，我有啲抗拒啊，講真的。 哦，係咩？ 喂，點解你今日講啲嘢咁棘嘅？你唔係一同閃靈靈皮帶， 因為咧 好似唔好。 可能我見太多嗰啲咧，日本嘅涉谷係啊， 多係咪啊？你做 M 唔係啊？涉谷係啊。涉谷系咪好多？即系有段时间咧，啊安室黑妹嗰段时间啊，咁有好多涉谷系嗰啲109嗰只人咧就走咗出嚟，佢哋都系短裤，然后佢哋全身就同阿瑶即系同滨崎步一样啲闪亮亮，全身都有啲嘢闪嘅。 你都讲到系安室同滨崎步啦。 哎呀，我又唔小心添， 系咪啊？即 系 好似我系比较后生少少嘅，可能我系都系嗰个后生少少年纪咧，我都会咁样衬法咯。甚至乎你里面够胆，你衬渔网丝袜都得。 哇，系喎，呢个又系喎，呢个都得喎。 但系你可能你喺涉谷嘅街头你会见好多，元宿街头你见好多。咁如果你喺香港难啲噶嘛， 我唔 介意噶。如果大家听众咧，你话我有嗰个信心，或者话我真系好喺衣着上面有多啲嘅突破嘅，其实真系冇所谓。不过我觉得真系你都系要以即系我觉得你自己着得舒唔舒服， 舒服啦，系啦，同埋行出嚟有信心咧，就唔使一定闪灵灵，你个人本身都会闪灵灵啦。唉， 冇错啊，即系唔使一条皮带闪灵灵嘅，你条皮带有时真系咧用颜色啊，可能同你条裤做一啲嘅对比啊，玩通暗通啊，甚至乎而家有啲皮带咧，可能有个腰背仔咧。都幾型噶呢啲都，咁所以其實都好多穿搭啦，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散熱得嚟咧，跟住令到你嘅腳型更加靚嘅選擇嘅。 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啦，做咗 tips 嘅，下個星期繼續啦，唔該曬，海，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视线，沉默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候啦，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而家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嘅。 早晨。 端午节啦，船仔， 系 唔知道你会唔会喺端午节嘅时间应节啊食下粽咧？ 哦，呢个一定要唔 食咗未噶你？ 我未食啊，通唔系啊？呢啲咧要留翻喺夜晚食嘅。 哦，即系正一嘅夜晚啊？ 通常都系。 你屋企个习俗就系咁啊？ 因为今日晏昼有一餐非常之丰富嘅、 啊， 我今日去食自助餐，系、 哦、 啦，咁所以咧就留翻夜晚一次过食。咁但系咧，我妈咪就话一定要食呢个红豆粽。 红豆粽啊？ 系啊，就话今年食过红豆粽咧，成年都会好旺啊！ 哦，唔押韵嘅。 sorry 啊，系押唔到韵，但系咧就同埋好开心嘅位就系、是，因为我之前啲新衫已经入咗笼噶啦，咁我一路都好惊佢会翻即系无啦啦冻翻啊！哇，太好啦！食过五月粽又可以新衫就可以入笼啊嘛！ 咦系， 咁、哦、我又发现 嗰啲寒衣啊可以入笼啦。 系啦，咁我就终于可以安心啦，因为我之前咧真系太热啦，顶唔顺咧，一早已经转咗季啦。 嗯，咁啊系啦，咁我自己咧都已经一早啊食咗粽啦。 我咧一早食咗， 食咗啦。 系咪因为你屋企人会包啊？ 都算系嘅，系啦，咁你都会包嘅，咁所以佢哋有啲绿豆啦，有一只系绿豆嘅，有一只咧系普通嗰啲。咸肉粽啦，跟住有一隻咧就系个碱水粽都冇啦，今年系啊，得呢两款，主要都系呢两款，咁都 OK 嘅，系啊，就一隻鸡肉啊。 你哋会唔会系成家人，即系连埋仔仔一齐就喺度包粽？ 冇喎，咁又冇喎。 哦，咁又冇喎。 系啊。 我以为系亲子活动咧。 其实呢个课亲子活动咧系几好嘅，反而咧喺出边嗰啲 workshop， 我系想试下同仔仔去，即系等佢。其实喺屋企整都得噶啦，都唔使等佢 workshop 嘅。 系咯，唔使啦。 不过 workshop 佢啲嘢一定整得靓啲啫嘛。 冇所谓啦，我觉得喺屋企你仲舒服啲。 吓、啊，屋企舒服，不过有阵时就小朋友就容易唔受控制。 哦，咁又系，即系太舒服啦。 系啊，太舒服。咁啊，自己即系佢作主场啊嘛，主场咧周围走啦。但系带佢出去 workshop 咧，佢咁佢作客。佢作客咧，就個心情咧就會聽教聽話啲。咁對於吸收真係點樣包種咧？有陣時喺屋企你聽水過鴨背嘅，你教曬佢之後咧，其實佢都係吸收咗三成。咁但係你喺出邊嘅話咧，其實出邊個講解就講完一輪之後咧，你發覺咧佢起碼吸收咗八成。 咁特別。 係啊。 反而你係喺出邊係吸收得好啲。 小朋友啊。 我竟然系咁啊！ 系啊， 因为我以为你好似平时你翻学听书咧，其实你都唔系吸收到好多、 哦， 反而你喺屋企真系同屋企人咁样落手落脚咁样做会好啲。 喺屋企咧，同佢讲翻嗰啲，譬如学校啲功课咧，就 十 句咧都系有九句听唔入耳嘅。学校咧就即系好即系乖 嘅， 系啦，即系上完堂咧，仲会自己打开练习嗰度睇啊。就係、是、做啊，你做下啲預習啊咁樣，咁所以就差好遠啊、 哦。 可能個個小朋友唔同咧，有啲可能即係翻到屋企咧，就阿爸阿媽講一句，就好過老師講十句嘅，係啦、 哦。 我屋企嗰啲咧就老師講一句咧，就好過阿爸阿媽講十句嘅。 你咁樣講又好似記得我細個好細個咯，諗又係出過去包粽咯。 嚇！ 係我記得嗰個畫面， 親戚定係咩嚟 㗎？應該都係我屋企嚟嘅，即係我好似我媽咪帶我去咁樣咯。但係最後屘其實我連隻粽係咩味都唔記得啦。 哦， 係啊，其實你講翻我而家都唔識包， 咁啊都係 識食㗎啫， 係識食㗎，識食嘅，識食都已經好夠㗎啦。咁啊粽咧都係好食嘅，咁睇下今日大家會唔會又可以揾翻啲粽啊食下應下節啊？坊間都有好多粽咧，其實個價格都貴㗎喎。咁嗰啲咁貴嘅粽咧，我就都甚，即係坦白講都甚少食啊。因為我個心態就真係覺得啦，封劍遊人，有啲人覺得哇，我真係入面要有上等瑤柱喺度，拳頭咁大瑤柱嘅，即係講笑咁講，咁就好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應節咧，就食翻啲傳統少少嘅，好似會啱啲。即係你有瑤柱，我覺得有啲可能貴檔少少嘅、高檔少少嘅都 OK， 但又唔使話真係標榜好大粒啊。咁啊，係啦，有啲好簡單嘅肥肉啊、冬菇啊，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好足夠嘅。 同埋始終粽咧，我覺得都唔係話即係十分之健康噶嘛。 哦， 尤其是佢有糯米，有好多有糯米咧、欸。 健唔健康一陣間可以問啊， 係可以問，係可以問營養師。但係我就喺度啊，因為可能我個胃唔好咧，好似食完粽個胃都係唔好舒服。 哦，依你真可以問啊營養師喎，睇下有冇啲 解決辦法，係 啊建議俾翻你喎，即刻問診。 嗯、咦，幾好喎、啊！ 幾好喎、啊，係啦嗱，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 Didi 咧就晨光交通組咧。咁都要休息一下嘅，同日嘅时候，咁啊，但我哋咧就揾咗吓，即系交通组合作嘅，同我哋都揾咗一啲咧有关于端午节啊一啲道路嘅上面要注意嘅事情。 系啦，咁所以同大家讲一讲交通安排啊。咁第一样咧就会讲道路封闭啊，赤柱联合道同埋海丰径咧会喺今日嘅朝头早六点到晚上七点期间咧会有一个临时嘅封闭，除咗当地居民、警方同埋紧急车辆之外。禁止所有車輛駛入嘅。咁另外，赤柱新街同埋赤柱市場道亦都會喺今日早上七點至到下午六點咧，有一個臨時嘅封閉，係為咗咧對於我哋嘅龍舟競賽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嘅。咁另外咧，到呢一個公共運輸安排咧，就會係有一個特別嘅巴士服務，城北特別路線第73S 號、第73S 號赤柱村至到去海洋公園站，都會喺今日嘅下午五點提供服務嘅。睇翻乘客嘅需求咧，會唔會提供翻一個額外嘅？班次，另外咧亦都会提加强呢一个嘅巴士嘅服务。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呢啲喺西贡区咁啊，而家有啲叫做会特别系龙舟比赛啦，咁有啲活动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嗰个交通改道嘅问题啊吓。咁除咗西贡之外啦，咁亦都要留意埋咧就系沙田区咯。咁沙田区都有啲特别嘅安排嘅，同埋道路封闭噶。咁当中见到譬如喺沙燕桥啦，介乎元和路同埋大涌桥路之间嘅沙田乡事会路啊，咁将会喺6月22号啊，朝早稍后嘅时间15分钟之后，上午嘅7:30。 至到下午两点钟臨時封閉嘅，咁啊沙燕橋嗰度咧，出入咧就仲有15分鐘，而家都應該有啲鐵馬或者雪糕筒嘅準備定噶啦嚇，至到下午两点钟臨時封閉，咁啊禁止所有車輛駛入嘅，咁啊喺沙燕橋封閉期間啊，所有橫過城門河嘅駕駛者請改經獅子橋，即係獅子山隧道公路，或者咧就係翠榕橋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單車徑都會封閉嘅，介乎元和路體育館嘅沙田運動場之間嘅一段啊，沿城門河北岸嘅單車徑，咁啊將會喺上晝嘅七點半，即係又係稍後14分鐘之後，至到下晝兩點鐘封閉，禁止踩單車嘅朋友啦，或者甚至乎三輪車進入嘅。咁如果你諗住喂我朝頭早已經踩單車啦，咁可能要踩翻入去內街嗰啲位啊，避一避嗰、那個叫臨時改道的位置先。咁另外咧就公共運輸安排，咁其實都好多嘅路線啦，因為譬如沙田區嘅話啦，咁巴士以及咧專線小巴嘅道路改道咧，其實相當之多，咁大家要留意翻嗰個嘅路牌，去到咧就睇翻啦。咁另外咧就係都有一啲關於咧就係大埔區方面啊，亦都有一啲嘅叫做龍舟嘅賽事啦。咁所以有啲交通安排同埋道路嘅封閉嘅，咁其中道路封閉見到大景街、大喜街同埋大昌街以南嘅一段大貴街，咁將會喺2023年6月21日啊，其實就已經尋日嚇下晝六點鐘嘅時間咧，都已經封閉噶啦。咁啊，呢個封閉咧，咁啊就會話到除咗的士緊急車輛同埋獲得現場警務人員授權嘅車輛之外咧，所有車輛都會禁止駛入嘅。咁亦都會咧喺海濱公園之內近大埔工業村嘅一段嘅道路啦，咁啊亦都會封閉嘅。咁啊亦都係七點上晝七點，我呢個已經封咗添。上晝七點至到下晝嘅兩點鐘嘅封閉。咁啊入邊叫做大景街、大喜街一帶咧，其實都有啲叫做泊车位嘅，嗰啲标位嘅，咁都会冇暂时封闭噶啦。咁另外水上的士嘅渡轮服务，咁亦都会留意住，就唔系今日嘅，喺6月24日嘅时间咧就封闭嘅。咁大家想知多啲详情嘅话咧，运输署同埋警方咧都会睇翻呢一个嘅交通情况噶。咁可能咧适当嘅措施又会突然之间推出嚟嘅。咁亦都可以留意翻运输署嗰个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二》，咁入边就可以攞到咧就系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啦。好，咁啊揾一揾船仔先。佢又出咗去咧，就睇呢个嘅天气嘅。喂，船仔，出边天气点啊？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天气如何咧？ 啊，天气都几好、啊，阳光普照，好过上个礼拜好多。不过就真系热啊。 哦，咦，咁啊啱咯，游龙舟水啊，热热地啊，唔使惊冷亲啊嘛。 啊，又系、哦，你又啱、哦，咁都唔错啊。不过咧，小白，你今日咧就会睇，通常都会睇咩最高气温啊，或者最低气温咁样啦。 系啊，好似而家咧，天文台都睇到话俾我哋知咧，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2度，佢都有写噶。 系啦，咁成日都见到呢样嘢。嗱，你估下啦，一日入边究竟几时几点啊，系最高气温，或者几点咧系最低气温咧？ 哦，如果正常咁谂嘅，咪就系个太阳咧，12点啊、1点啊呢啲位咧就晒到个头壳顶都出烟啊！咁啊，断估就系咪呢啲位啊会系都好热啊？ 嗱，其实你咁样谂系好啱 logic 嘅，咁但系又唔系喎。 哎哟，咁系几时咧？ 系啦，我讲下个原理，点解唔系先啊？咁因为咧，我哋接收呢一个太阳辐射啦，通常咧，其实我哋俾大气接收到嘅系得好少部分嘅啫。咁其余地方喺边度接收咧？就系个陆地啦，同埋海洋。咁当嗰个陆地啦，我当个石屎地吸收咗啲阳光之后咧，佢先会慢慢将嗰啲热力咧升翻上去上面嘅空气。咁所以咧，佢呢一个过程系要时间嘅，即系我究竟要热几耐咧？大约咧就要睇下嗰个环境啦。 哦，特别系天文台有阵时都有讲过，一个叫热岛效应嘅时候咧，个温度更加推得更加高啊。 系啦，咁所以通常就系话，密度比较高嘅市区咧，佢个吸热嘅升温或者个散热嗰个速度咧系比较唔同嘅，即系点都会比郊区有少少唔同嘅啦。例如平均而言啦，因为始终咧每一个季节啦，同埋地区唔同，咁我就譬如讲呢一个九龙嘅市区啊，喺天文台嘅总部咧，夏天啊系夏天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下昼3点左右嘅。咁、如果喺新界北部嘅郊区咧，即系譬如打鼓岭咧，就会大概迟1个钟头到。 哇，咁啊真系有啲唔同喎、啊，呢、這个。 係啊，咁我又覺得幾得意喎，因為我都以為係十二點嘅。 哦。 但係最尾先發現，哦，原來唔係嘅喎，因為佢嗰個上升速度係要慢慢等嘅，啲石屎咧，即係當好似啲石屎要等佢一陣咧，先可以加熱到一樣。係， 咪即係好似食嗰啲牛扒啊，有啲咪石頭上嘅。咁個石頭都要消慶佢啦，消慶咗佢之後咧，佢就嗰個熱力咧，係消慶咗之後咧，就繼續 keep 住喺個嗰個石頭嗰度嘅，就好似石屎咁樣。咁啊啲熱咧就繼續喺個城市入邊，咁啊慢慢儲埋咗嗰啲熱力咁樣啦。 系啦，个原理就差唔多啦，咁所以都几好嘅，即大家就知道大概咩时间系特别热咧，咁就尽量避免嗰啲时间出去做户外活动啦，就譬如如果九龙咧，就尽量唔好三点你先行出去跑步啦。 嗯，咁 如果唔系，我惊你中暑。 新界就四点咁样，就唔好出去跑步住。 系啦，即差唔多呢啲。你就盡量就留翻喺室內嘅地方。咁如果係朝頭早或者夜晚，就會比較適合做一啲户外活動啦。 嗯，明白明白。咁啊，天氣方面啊，點咧？同我哋睇睇得唔得啊？ 可以啊，今日嘅天气咧就系、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咧有几阵骤雨同埋炎热，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好，咁啊，唔该晒船仔先。咁啊，出边咧，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就7:21噶啦。 晨光大学。 好啦，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系电话打咗俾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咁啊，要问 Mimi 咧就系咁啊，今日既然踩正咗呢个端午节啦，上星期已经预告咗啊，当我哋选择呢一个嘅粽嘅时候啦，我哋应该点样去到选择会健康啲嘅？咁啊，但系今日啊，既然系都系端午节啊，都想继续咧就同 Mimi 咧倾一倾啊，到底喺端午节食粽嘅时候咧，有啲乜嘢事情我哋系要特别要注意嘅？咁啊，千祈就唔好食得太过分啦。好啦。唔太过分嘅话，咁即系我哋食粽嗰个份量，我哋都要谂一谂、啊。有冇话食一个粽啦？咁成日即系 Mimi 都系好好噶啦，又话要应节啊，着量都食下啦，咁样肥猪肉都唔着量啦，咁样。好啦，咁啊系即系又系要讲翻系一个粽一般嘅 size 嘅话啦，我一个人食晒成个，咁其实我又好好奇，一个成年人其实系咪已经叫超标噶啦？ 如果讲一餐去食一只咧，系超标嘅，系啦。 哦、 如果你话我一日嘅饮食用咗一只种去代替嘅话，咁又未必超标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净系一日食一只种我嚟代替其他嘅即系肉类啊、碳水化合物咁嘅，确实又会太少。 哇，原来已经超晒标咯， 系啦，系啦， 都系超标嘅。嗱，市面上咧其实好多嗰啲叫做豪华种啊。其实我哋头先咧都有提过嗰啲粒瑶柱又拳头咁大啊，嗰、那个菇又块面咁大啊，咁呢啲咧其实基本上就一个人食就我谂一日嘅份量系咪都估计系都超超地标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会去睇翻啦，即系。过节好多时都我知道有啲都系一家团聚咁坐低食嘅，咁大家分享呢个系最好啦、就唔好话一人一大只咁坐低就各坐低自己食自己只粽咁样，咁就会多咗好多啦，真系。 系咁啊，同埋咧入边嗰啲叫做果蒸粽啊、咸肉粽咧，佢哋入边嘅材料如果经过烹调之后咧，咁啊配合埋呢个糯米，其实入边嘅营养成分会唔会就系再肥啲定系点样噶？会唔会噶？因为入边有肥猪肉。 其实果蒸粽就应该我谂都好多人知道佢系特别大只啦，同埋咧就好多话哇喺有嚿大肥肉喺度，咁所以果蒸粽真系咧就好劲嘅，更加卢里高啊、油分高，咁而蒸咗嘅时候咧啲肉汁啊油啊咁都会一路路咧由内渗出外，渗到去啲糯米啊绿豆度，咁所以如果讲油分啊卡路里上佢系特别高嘅，咁而咸肉粽咧确实会好啲多，因为咸肉粽就真系冇咁肥嘅嚿肉。咁、所以就个脂肪量会少啲啊，同埋佢又细只少少啦，咁所以个淀粉质亦都冇咁高咯。 系天口庆啊，我哋出汗都出多咗啦，即系人好似减肥咁样、如果例如啲果蒸粽嗰啲，咁我蒸佢嘅时候再蒸耐啲，咁佢出汗出多啲，啲肥油会唔会逼晒出嚟，又会食起上嚟又 light 啲嘅咧？其实。 其实佢逼晒出嚟就逼晒落去嗰啲糯米度， 哎呀，糯米吸收咗， 系啦。 你冇蒸佢咁耐嘅话，嗰嚿肉就冇咁腍软啊嘛。即系我哋所讲嘅溶喺口度，佢冇咁溶喺口度啊。你蒸耐，蒸得冇咁耐，咁所以确实就冇话蒸耐啲，可能就会唔会啲油出咗出嚟？其实就系一面渗咗去个糯米度，佢其实一路落就索噶啦，就唔会话流咗出去个水度啊，或者去个去咗嗰个叶种叶度 挥发咗啊？会唔会啊？唔会嘅， 唔会。 哦，原来系唔会嘅。咁如果食米啊，同埋食糯米咧，嗰个营养价值系咪唔同噶？ 如果糯米同埋米嚟讲咧，个糯米个黏度会好高嘅，咁就会其实同一般可能我哋嘅传统食嘅丝苗米嗰啲咧，佢个升糖指数会高啲嘅，系啦，即系话会快令到个血糖咧一食咗之后就飙升。但如果论卡路里上嘅话，同一份量嗰个嘅卡路里就冇乜大分别嘅。 嗯，咁如果你话血压需要调整嘅朋友咧，即系特别望住嘅话，就未必适合即系一次过又食咁多嘅升糖指数咁高，又影响血压嘅喎，系咪会唔会噶？ 会啊会啊，因为其实个种一定要有调味嘅，佢入面啲肉，咁所以其实都会嗰个嘅咸度唔系话，咦淡淡淡冇味，咁亦都甚至乎有啲人就会中意野马酱噶嘛，豉油，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咁呢個都係會增加咗個鹽分嘅攝取，即係要小心咯。咁我有時都會教啲豉油，其實會唔會可以稀釋下咧？即係你攞少少嘅熟水，咁去教翻淡啲多，輕輕點下佢，會比起你真正一個濃度，即係正常濃度嘅豉油會淡啲，咁就食起冇咁高鹽分咯。 嗯， 講起呢個豉油啦，因為平時我係中意豉油加糖添嘅，即係我係好重口味嘅。你覺得啊，如果淨係點糖或者淨係点豉油或者两沟啊，边一个是最好呢？ 咁啊，最好梗系原味， 咩都唔点啊！ 系啦，呢个最好嘅。咁但系如果 营养师都问你想点啊，而家 系啦。但如果你话真系要嘅话，咁两睇啦，即系你睇下你系一个咩情况嘅人士。咁特别如果我哋而家讲紧即系食嘢都要小心嘅，就系真系有病在身嗰啲啦。咁你高血压嘅话，咁梗系唔好点豉油啦，可能你点翻少少糖嘅咁。咁但如果你话我系血糖高嘅，咁梗系即系可能变咗就系即系淡地，唔好要糖，就稀释咗啲豉油啊嚟少。少调味嘅咁其实呢啲就会要去睇翻因应个别咯。咁但系你话我唔系嘅，乜都唔系嘅，咁我都会建议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唔系咁硬颈要 insist 话我又要有豉油糖嘅，其实真系开始去品尝下只种自己嘅原味咯，系啦，即系整种都系有一番心思去配搭 嘅 味道。 系嘅，系嘅，系嘅。咁啊，但系咪咪都好有经验噶啦，你咧就好多 patient 啦，我哋就好多听众啦，都系唔听话嘅。硬系想要加糖嘅话，咁啊糖应该点样去到点会好啲咧？砂糖啊，定还是其实糖嘅种类都好多嘅，椰糖啊、红糖片糖啊，再加水煮咗佢变糖浆啊，边一种嘅糖如果加种落去食嘅话咧，比较上系理想咧？ 如果讲糖嘅，头先小白你所讲嘅嗰啲嘅糖咧，全部以糖嘅量。即係甜度，其實佢哋都係屬於一般我哋講話即係甜啊，有卡路里嘅。咁而家市面上係確實有啲係即係一啲嘅天然嘅代糖啦，叫做有咩稀硝糖又有啊，或者一啲嘅羅漢果糖啊呢啲，咁就係屬於代糖類，就係會個甜味會非常之濃。同高嘅，咁所以我哋只係需要少量去進食啦。咁而少量得嚟，佢就絕對冇卡路里嘅。咁有啲可能會用呢啲代替。咁但我都亦都聽過有啲就話，我鍾意點砂糖，因為砂糖一粒粒咧，佢冇塊咁溶啊。咁佢就會食落去個口感有咬下少少糖，又係佢嘅別有一番風味咯。 哦，咁即係糖啊，咁大家都適可而止好啦嚇。咁有一個咧建議咧，我幫咪咪講睇啱唔啱啊？就係如果你話諗住食。种嘅时候，不如之前咧食多少少沙律啦， 垫 一 垫 个胃，又有啲蔬菜，增加纤维，啱唔啱啊？营养师 非常之好啊，讲得 系啦。咁大家吓，今日端午节咧，咁啊应下节啊，食下种咧就啱嘅。不过咧都要睇住嗰个着量啊，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谂住暴饮暴食啊。今日全日都系食种啊，咁啊食物多元化咧咁先至好嘅。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拜拜， 拜拜。

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二台话你知， 唉，我考完 DSC， 但系又唔知道下一步应该点行，又谂过出嚟做嘢，不过又唔知点搵工啊！ 你有冇听过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啊？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嚟噶。我都参加咗呢个计划，有专业嘅社工担任我嘅个案经理，帮我分析事业方向，令我更易搵到啱我自己嘅工啊！ 咁好。讲多啲俾我听啊！咩系个案经理啊？ 个案经理会以同行者嘅角色，向计划嘅学员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同埋在职支援等等。佢哋仲会帮学员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雇员再培训局课程，有专人跟进你嘅情况，好好多噶嘛！有咩唔识，又有个人可以问下。 听完你讲，搞到我都想即刻参加计划，好似你咁揾到啱自己嘅工啊！等我都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莫莉，二台话你知， 嘻哈。 哇！你披住张被喺度搞咩啊？ 练紧舞狮咯，你睇唔出嘅咩？ 睇唔出。你唔讲，我仲以为你喺度扮鬼啊！你都系过嚟睇下人哋点练啦。 朝清子 系啊，今集嘅后生仔办公地就由主持郑家杰去学舞狮啦。 咦，睇落有板有眼、啊，等我继续练下先。嘿哈！ 朝清子逢星期六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有种节日叫端午， 哇！阿摄，你嘅左手练到好劲、 啊，系啊，子豪，你听下，砰砰声啊！ 喂，但系点解咧？你净系操只左手嘅，你鸳鸯手咯、啊，开始。 天儿，男人有啲嘢一只手就够噶啦。 系咩啊？ 就系同屋企人端午节撑龙舟啊！我撑左边，我细妹撑右边。 三成群 撑起条船， 撑起头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喂，今日天气几好、啊，真系可以咧，端午节有个靓嘅龙舟水啊，啱唔啱啊？ 系啊、嗯， 所以今同大家讲埋天气啦。 好啊，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亦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同埋炎热日。明日咧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系啦，咁啊紫外线指数未出嚟啊，但系估计咧今日都要查定啲防晒啦。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游水，游个龙舟水。嗱，转个头先讲龙舟水呢一样嘢吓，帮大家咧揾嚟咧10个隐世嘅沙滩。但系问下两位拍档啦。今日啦，端午节正日过节啊，我哋又翻庆工啦，翻工有放工嘅尽头啊嘛， 系啊， 咁放工去边度玩先？ 我咧就好简单嘅， 嗯， 因为今日咧系我母亲大人正日啦， 哦，好嘢， 牛一啦。 Auntie 生日快乐，青春常驻，越嚟越靓， 梗系要啦，啲身体健康 系啦，所以今日咧，如果大家都系呢一个好日生日嘅话咧，大家生日快乐， 系啊，好嘢， 啱啊，6月22号啊，祝全个宇宙啊！ 全个 universe 嘅人啊，生日啊，都生日快乐啊！我祝埋嗰啲咧银河守护队啊，嗰啲 raccoon 啊，嗰啲啊， 第二个银河嚟嘅、啊，都生日快乐、啊。 唔系今日真系好日嚟噶，我屋企人讲咗好耐话，哇，今日咧系阳气最盛啊！之后咧就非常之好啊，对我哋迟啲嘅运程。咁所以如果今日大家 对我哋迟啲嘅运程都好， 即系如果你系啊，如果你今日出去咩晒开啲太阳啊，又唔好成日饮冻嘢咧，哇，就会非常之好啦。咁样讲到，咁所以今日我去做乜嘢咧？ 晒太阳， 除咗晒太阳之外，就系食自助餐。 哦、先食咗自助餐，先有气力去游龙舟上。 露天噶呢个自助餐 咩啊？ 露天噶。 我会食完之后出去晒太阳，晒咗五分钟入翻嚟食嘢咁 样。哇，睇下你嘅皮肤会唔会黑咗几度啦？咁啊，小白今日应该喺工作中度过啦。 系啊，今日工作中度过， 正啊！今日你都见到超人啦，系咪先？ 系啊，系 啊，超人啦、啊，射死光， 射死光，死光唔系光啊，啊， 死光都系光啊， 系啊， 我都黑几度啊，话俾你听啊。 喂，近排咧， 听日同你斗黑， 系啊， 睇下边个黑啲。 可以啊， 好啊， 啊你哋两方斗得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会黑嘅。是即系皮肤方面啊，因为今日即系除咗打篮球，今日打两场篮球，仲会即系有机会落去个泳池仔嗰度晒一晒太阳。 系、哦 哦、啊，我今日谂住完整地暑假毛噶啦，系啦、啊。不过咧我就想问一下小白少少嘢先啦、啊，就系、是、咧啊，近排超人又嚟香港啦、 啊， 蒙面超人又嚟香港、啊。喂，点解两大超人咧成日一出一啲活动嘅时候都两个一齐碰头嘅？因为刚啱咧就有嗰个揸电单车个超人就上电影。跟住好似嚟紧咧， 其实应该 嗰个又嚟啊嘛， 系啦，其实即系正确啲嚟讲，其实应该咧系分翻开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啦，咁但系佢哋当然有啲内部嘅问题， 我以为系互争一日之长短， 佢哋唔系互争噶，其实佢哋 即系合作伙伴嚟嘅， 同一嚿饼，佢哋有咩理由咁样一齐食先得噶？ 好难讲嘅，可能有一日啊，两个先有冇试过 crossover？ 我想问， 两个唔会 crossover 嘅，即系暂时啦。 即系因为喺可能喺唔同嘅平行时空，即系好似 Marvel Universe 同埋 DC Universe 都会有啲人系会过嚟过去噶嘛？ 佢哋点样 cross 咗咧？其实。本身 cross 嗰个位置就系暗夜 cross 咗、 哦， 即系 暗夜寿命 系啦，由个导演嗰个位置 cross 咗，咁所以咧佢哋咧喺叫做喺由个导演自己个宇宙入边，系导演自己心入边个宇宙啊，咁佢咧就系将两件事 cross 咗嘅，咁、无论佢啦，边一只嘅超人都好啦，定还是日本嗰只哥斯拉都好啦，恐龙都好啦、其实都系有佢哋自己嗰个平行时空喺度嘅。 哦， 如果大家即系心水清嘅话咧，就会睇到。呢一樣嘢喺度，咁但係如果你問，譬如係戲院嘅、又或者係電影公司嘅，咁啊，梗係冇理由咁樣擠啦。如果你問我， 咁、不過可能過程之中亦都有好多勁嘅戲要出爐咧，咁啊叫做即係結集咗一個力量，重拳打一炮。 不過我又真係想講一樣嘢咧，其實而家呢一類型我哋由細到大睇嘅 animation 啊，或者動畫咧，都有幾大嘅改變。個改變嘅位喺邊咧？嗱，我哋細個就算睇呢啲叫做日式嘅超人系列咧，嗰啲打鬥咧係即係放細路仔睇嘅啫。點解咧？即係譬如你一個飛腳。加啲光嘅動畫喺度踢落去，跟住就你又見到啲火花，嗰啲火花就可能係現場拍㗎啦。咁、你知道佢一睇火花就知道殺傷力都係有限嗰啲嚟嘅。好啦，咁我哋就因為咁樣就合家歡啦。咁但係而家咧呢一類型嘅動畫咧，或者變咗做真人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有啲即係變咗做成人版啊，即係十八歲以上先睇，嗰啲暴力版啊。佢哋 大家一聽到哇成人版做咩㗎？唔著衫㗎咁樣 係暴力嘅。咁所以咧就 著好多衫。我想讲啲超人全部都系啊， 仲多 又仲戴埋头盔添啊， 冇错啦，系啦。咁佢哋嗰啲嘅暴力程度咧，就即系都几可圈可点啊。咁同埋咧，就算你话嗰、那个射死光嗰个咧，咁佢自己嗰啲，就算俾小朋友睇嗰个版本咧，即系合家欢版本咧，佢啲打斗场面咧，佢唔会系好暴力，但系佢用好靓嘅拍摄方法，即系例如个镜头咧会不断360度喺度转啊，又上下左右咁样移动啊，令到你喺真系多角度同一个 shot 嚟嘅，多角度睇紧个超人射死光啊，超人飞脚啊，嗰啲拳头啊，令到你觉得一拳武力嘅拳头咧，望落去都好特别，好、有睇头 的。你讲到我好想睇 啊！啱啦，你要睇下今次咧呢、這个。即系打个譬如啊，蒙面超人个男主角几靓仔啊，其实 哦系啊系啊，咁同埋咧原来都得意嗰啲花絮喎，花絮就系咩咧？佢哋嗰啲譬如系怪兽啦，或者佢哋超人咪蒙住块面嘅，咁佢哋当然我哋嘅心入边就梗系知道。 入面是有个人在度噶啦，唔系机械人啦。咁但系佢哋咧有个叫时限控制嘅，佢哋执得好严格嘅、嗯。例如你用边一种嘅头盔咧、嗯，其实佢嗰个活动时间咧系15分钟， 系 系啦，即系好似、嗯、真系好似个超人咁啊！超人就3分钟会着灯啦，心口。咁佢哋就15分钟咧，就经理人咧或者有个 P A 嘅助手咧，个闹钟会响嘅，15分钟啦。要走啊！ 喂，有演員工會 啊，急急腳走。嗱、啊，有啲頭盔可能勁啲， 透氣度高啲咧， 捱到半小時嘅，係啦。咁去到一啲位嘅時候咧，嗱，如果佢個 show 咧本身係好長嘅話咧、嗯，可能佢要特登俾一間房佢，可能係左呢右呢咁樣嘅，都係見唔到公眾嘅。咁啊，淨係身嗰邊咧就唔除嘅，咁、 嗯、 啊頭嗰個咧就俾佢剝落嚟， 要唞下， 唞一唞下氣。 如果唔係每回氣咧暈咗都可以麻煩。但係咧我知道呢啲動作 movie 特別係蒙面超人咧，其实佢都有替身嘅， 嗯， 即系有阵时候可能主角做唔到一啲翻滚嘅动作啊，跳跃、腾跃嘅动作咧，其实替身都会做咯， 系、嗯、啊， 喺个过程之中又可以可能背后有两三个人同佢交替，咁理论上拍摄嘅过程会舒服少少， 会舒服啲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去到主题乐园，咁佢哋着嗰啲公仔衫啦，好多啦， 好夸张， 系啦，咁以前咧有留意过嘅，咁佢啲公仔人咧，咁如果喺大热天时都要出嚟噶嘛，咁都系佢哋公仔人就唔系。唔係淨係得一個啦，有陣時一排啦。咁但係遇啱，譬如即係例如美國嗰邊嘅大啲嗰個樂園，咁佢即係有出現嗰啲情況、就是，就係啊太熱、哦，太熱嘅時候連個公仔都暈咗、 哦，係咯， 咁點算咧？ 好 啦，暈咗嘅時候，你知啦，佢哋在場嘅客人都係一啲合家歡嘅客人啊嘛，有細路仔添，細路仔見到佢心愛嘅角色， 係咯， 影一下相，暈咗、哦， 咁就譬如係啦，最難嗰個啦。巴斯光年 系 啊，巴斯光年又好厚身啊， 啊 你睇唔睇到佢？即系佢又要好矫健咁样，但其实佢又好累赘、啊， 系啦、 啊，同埋太空战士系一飞冲天噶嘛， 你晕咗、 啊，你谂下巴斯晕咗系几咁大嘅一件事啊？ 咁啊，对小朋友咧，嗰个心咧，其实佢哋即系叫乐园咧，自己都会好担心，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叫我佢哋个 character 嘅形象啊？小朋友会唔中意啊？留低啲唔好嘅回忆啊？会唔会又俾人影啊？想笑佢啊？呢啲而家都好担心嘅。咁我哋通常一贯嘅做法咧，佢哋都有啲守则嘅。咁、如果冇改嘅话咧，都应该沿用至今。咁就话例如一个，譬如攞翻头先你话巴斯咁样瞓低咗啦，瞓低咗咁佢个样都系，你知佢个样系凹入去嘅啫嘛，咁佢都笑噶嘛，佢晕低咗，佢入边个晕咗，但系佢出边个样都系笑紧噶嘛。好啦， 呢个先系悲哀啊！ 我觉得系啊，呢个打工人嘅悲哀啊！ 你以为佢仲笑紧啊？ 佢入边个就晕咗， 佢晕咗，佢 好啦， 佢讲紧。粗言穢语啦！喂，四十度啊，大佬， 四十度啊！ 但系佢入边啲costume 其实有 风扇 嘅， 有风扇， 但 都热啦。 我俾你着啦，我俾。 因为我真系有朋友做过啊，佢系喺香港嗰啲，咁佢就话哇好轻松，因为人工又好啦，然后又有风扇啦，我话吓唔辛苦咩？好焗，佢话唔系啊，有风扇，仲要唔知企咗十分钟，佢就行翻入去。 系啊，呢个就系头先讲嗰个有时限， 就系不断，佢话系不断唞咯，就喺度倾偈咯。我话有啲咁蠢嘅工，可唔可以俾埋我？ 可以。我转个头帮佢揾咗呢个老迪嗰个兼职噶啦，仲搭地铁唔使钱添，系啊搭港铁，系啊转个头同你讲翻啦，得闲啲，你想揾工咩游下？ 佢嘅身高要喺个公仔衫入边加个桥先 有嘅，有啲矮仔公仔， 都得嘅，都得嘅，系啦。好啊，咁啊讲翻头先，如果你话巴斯真系冧咗嘅话， 嗰啲咯， 咁点算咧？ 薯蛋头太太嗰啲咪矮啲咯？你都啱咗，咪讲翻巴斯冧咗点？ 讲真，假如一个 character 佢自己冧咗啦，唔好标榜任何一个啦，咁佢就会喺身边咧就唔会系工作人员去帮佢手嘅，即系佢哋最希望最理想就唔系工作人员，因为侧边都有啲 expect 佢自己起翻身啊嘛。 唔会嘅，都唔会 expect 佢起翻身噶。 胡迪就会过去扶佢啦。 冇错啦，所以其他嘅 character 咧，其他嘅 character 咧就会行过去，就可能会做一啲得意嘅动作，例如笑笑佢啦，啊问下佢咩事啊，做啲好得意嘅动作，令人哋。好似一个 drama 形式嘅，会笑嘅啊！发生啲咩事呢？然后呢就由啲公仔，就再加埋其他嘅，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先会过嚟嘅，加埋工作人员先至咧就谂办法，用一个轻松啲嘅方法咧、就带佢走嘅。系啦，咁你会唔会话喂佢热、啊，突然除咗佢个头盔啊咁样，即系露翻入边 嗰阵， 唔 会晒， 唔会嘅。咁所以呢个都得意嘅，即系以前学过就原来佢哋有呢啲方法处理呢啲公仔嘅。 咁既然讲开啲室内嘢，快速同大家 wrap up 埋啦。 呢个戏院啊，近排咧究竟有啲咩好嘅电影啦，或者咧有趣嘅电影啊？咁头先咧都有讲啦，新蒙面超人咧又上咗映啦，咁啊变形金刚咧狂兽崛起啦，嚟到咧呢个元祖级啊，原来柯柏文都有祖先嘅，咁你揾翻柯柏文个祖先究竟系边个嚟啦？咁呢部咧我好想睇，但未抽到时间睇，就系闪电侠啦，因为咧都算系今年咧 DC Universe 入边重头嘅作品啦。James Gunn 咧又点样打造佢属于 DC 嘅世界？ 我都有兴趣。 其实个男主角 咧，你净系睇蝙蝠侠，其实都抵睇。 因为咧，其实个男主角咧原先唔咁曳咧，其实佢有排玩嘅。 咁梗系啦， 但佢太曳啦。而家佢现实生活， 老实讲，佢因为佢自己现实生活曳咧，某程度上都几影响嗰个票房。因为我都听，无论香港定还是外国嗰啲戏迷咧，其实大家喺网上面都会话：哇，个男主角咁样，我唔系好想支持啊！即系会用呢种形式去到即系做一个举动咯。 系啊，咁啊，接住有啲小品啦，包括咧呢个怪物啦，就系视之如和新嘅作品啦。咁啊，喜欢电影嘅你咧，呢部就唔可以走鸡噶啦。咁啊，另外咧就Jennifer Lawrence 啊，调教你一个男朋友咁样啦，即系英文呢啲、中文呢啲译咧，我真系搞唔掂。但我自己系 Jennifer Lawrence 嘅沉迷者嚟嘅，由佢《饥饿游戏》一开始我已经好中意嘅。咁但系咧，好多朋友都唔明点解佢要拍呢一类嘅电影啊？呢一类咧就系美式少少嘅 B movie 啦。 但佢成日都拍噶喎，好似 其实佢好啱拍，而且咧佢好应该放低自己嘅身段。好似咧文说咧喺美国嘅票房咧其实唔差，而且咧个烂番茄指数咧几高嘅。因为睇到咧，喂，其实到咗呢个年纪咧，佢都冇乜包袱啦，影后又攞过啦，系咪先？或者佢支持好多为咗发声嘅嘢，佢都发过啦。咁样佢可以做翻自己回归演员嘅本源。我中意拍笑片，我咪拍咯。咁 佢攞奖，佢攞 Oscar 嗰套唔系又系笑片嚟嘅咩？ 佢唔系啊 ，Oscar 嗰部，我系咪孤星女啊？我想问啊，唔系Anne Hathaway 孤星女系啊，笑片嗰套系乜嘢咧？等我同大家揾翻先咁样。 因为我记得系，我记得我有睇过， 但唔系咁狂嘅笑片呢套好狂啊， 系冇咁狂，冇咁狂， 你谂下狂到。阿欧都唔敢讲个名出嚟，系咪先？我冇好耐冇做嗰啲二台院线嗰啲。好啦，仲有呢个 Spiderman 啦，呢个多重宇宙嗰部电影啦。咁啊，中意南韩电影嘅你咧，犯罪都市咧，亦都系破晒南韩票房冠军嘅。当然，如果你揸车够快咧，未睇速度与激情啊，即系狂野时速咧，你都要咧， 速度与 系啊，入去啊，飞一飞车先啦吓。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转个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光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连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踏破。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Hey.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力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 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曾经。Oh。 今日应该酷热天气警告会出嚟啦，依家预算都29度啦，讲紧啊，相对湿度咧81%。端午节嘅早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刚啱听过 J 风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咁啊转个头先帮大家寻找啲隐世沙滩啊，因为头先咧讲电影咧讲得兴起啊，停唔到落嚟啊，系啊，咁啊有啲朋友又飞下，系咪啊？ 系啊，因为 holiday mood 啊，尤其是端午节咧，而家最中意系咩？去旅行。 系啊。 咁但系最近咧好好笑，喺日本嘅关西机场啊，有一班叫做土产难民出现咗。咩叫土产难民呢？就系、是、大家都可能习惯咗啦，去到机场嗰一刻咧，先去买手信嘅。 系啊。 但系关西机场咧，因为近年疫情嘅关系咧，好多间手信店咧亦都结业嘅。咁、令到佢哋点样咧？买唔到手信， 哦、 即系成嚿机场佢哋喺度搵，我哋冇嘅，即系变咗土产难民啦，即系好似难民咁系咁搵啊咁样。 咁搵唔搵到啊？点解会发生呢件事？ 即刻有手信饥渴症啲人、 啊。我记得咧，即系之前譬如唔系关西空港啦，即系飞东京啦。其实同小华去咧，即系东京嘅时候都觉得。其实都好似少咗啲店铺，我印象嚟嘅啫，呢个嗱大印象啦，我唔知系咪嗰次我哋咪好赶嘅，你就去执啲嘢俾屋企人啦，我咪去咗食寿司 嘅，你去咗食寿司，我唔记得啦， 去咗食寿司，因为好想食寿司去到机场，机场有，因为机场唔知成田定羽田有间回转寿司铺噶嘛，我好想临飞之前我食一次寿司啊，好挂住日本， 我哋嗰次又好赶嘢， 好赶。讲得癫咗啊！总之讲到差唔多上唔到飞机 啦。我记得你哋有讲过，我有听到。 咁嗰一次咧，我目测都有手信店嘅，或者 有嘅有嘅 土产嘅。 但我自己觉得咧，其实个种类都唔算太多，即系 似 杂货店咁样嘅感觉嘅。 系或者系头先其实呢个关西机场咧，系专卖店冇晒，即系净系仲有啲药妆店嘅。咁、但系你冇理由，你药妆而家好多香港都有得买噶嘛。咁所以佢哋而家个目的就 系 话啊，买土产，梗系想买当地一啲名物噶啦。买唔到 哦， 系啦，咁于是咧，机场就同佢哋讲啊，不如你大家都要试一试，就唔好嚟到机场先买，因为原来仲有一个状况嘅，就系咧，大家习惯咗就系去到机场先买嘢，大家买嘢会有啲咩感觉咧？就 系 兴奋啦，高兴啦，开心啦。咁同埋就係開心就會點啊？不知時日過啦、原來咧係話好多地勤啊，或者好多空即係好多空姐話，因為啲客人咧買呢一個土產買得太過興起啦，佢哋要不斷廣播去尋人。 哦，咁佢廣播又未必聽得到咧， 因為日本人啲廣播即係可能都會講英文嘅，但係嗰啲英文同即係譬如講翻你嘅英文全名，譬如孟威亮咁先算啦，佢未必會講到咁嘅語音，跟住啊阿歐就係咁買啊，繼續掃下啲日本威士忌先， 又或者間鋪頭嘅音樂開得大聲得滯，會唔會有呢啲？ 真係唔知道啦，咁啊真係搞唔掂啊，同埋令到航班延誤咧，其實都幾罪過 啊。如果有時咧，如果喺啲機場入邊啦，咁我哋因為自己嘅延誤而要用佢哋機場嗰啲特快車去到運載你嘅話咧、其實有部分嘅話係要收翻個額外費用嘅嚇，呢、個要留意喎呢、這個。 係啊，所以大家我都覺得係啱嘅，即係我哋都好少都係好少喺機場先買，因為我嫌貴咯。出邊係多啲種類或者係 local 一啲啊，我覺得即係你唔使話去到專賣店，淨係買一啲好似有 branding 嘅嘢。 係係係，咁就會啱啊！機場買嘢通常都貴嘅，咁當然你話機場買嘢點解貴啊？ 啊，呢个又最后嘅讨论就 系， 因为你唔使拎住全程啊， 系、哦、 啦、 所以咧、原来咧即系都系关西机场佢自己有个服务系咩咧？你又唔想拎咁多嘢，而家啲手信店咪少咗咁多啦，咁但系都有个方法嘅，你可以喺佢哋自己个机场嗰度咧做一啲预约嘅、即系礼品或者系手信预约嘅服务。咁你讲低咗或者 mark 低咗你想要嘅手信嘅类别同埋乜嘢嘅话咧，你已经 pay 咗先嘅，你去到咧只喺佢 counter 嗰度攞，咁你就可以咧就买到你自己想买嘅手信。 咁关西机场都几好服务，咁大家记得咧唔好去到机场先买手信啊。 早晨，早晨，端午节嘅早上八点十分啦，继续有阿 O 喺度咧，同大家跟进一下一啲咧财金嘅大事。竟见到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啊！咁啊，联储局主席咧鲍威尔咧就出嚟讲话，咁就话咧嚟紧咧都仲继续加息下。咁啊，当个个都觉得佢唔加咧，佢继续个口。个嘴巴咧都话俾你听，喂，要加要加，咁啊导致咧三大指数咧都要有回落嘅迹象啦。因为咧股票市场咧都认为加息周期系咪有机会完结咧？咁啊鲍威尔话俾你听咧就并未完结嘅。咁啊同大家咧讲埋咧琴日啊市况嘅情况啦。咁啊中国经济复苏嘅速度咧逊于预期，咁市场咧就预期咧内地减息啦，同埋咧默许咧人民币咧咁啊贬值啊刺激出口，令到咧人民币咧跌势难止啊！离岸人民币咧对美元咧就喺琴日嘅早上咧曾经跌穿咗 7.2 嘅重要关口啊，一度咧低见啊 7.2007 嘅，再创半年嘅新低啦。咁啊反映咧中概股嘅表现嘅金融中国指数咧喺前一晚咧已经率先急跌 4.9% 噶啦，创咗三个月最大跌幅啊！反映中国概念咧嘅股份咧就积弱，人民币咧同样咧反弹乏力啊！咁所以事实上咧。近月不少投资者包括香港市民都沽售人民币换回美金和换回港纸，理由就是息差扩阔，以本地三个月的定期存款为例，部分的金融机构全港元已经去回四厘了，有金融机构的特选客户美元定期去到五厘，咁啊，反映咧人民币定期咧只系得1.8厘啊，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你咧，如果真系要转下自己一啲稳定嘅定期嘅投资组合咧，就可以谂下呢一样嘢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咧又同阿船仔同埋同阿小白咧讲下咧，喂，其实香港咧个生活成本高咧，都令到大家咧难啲达到财务自由。咁啊，睇翻咧，香港咧被列为啊全球生活成本咧。第三高嘅城市啦，第一，哇！你哋个话我唔记得推咪， 系啊， 因为咧第一咧就系新加坡啦。咁其实咧香港系叫做渣咗一名嘅喺生活成本高嗰度。 咁呢啲就唔好啦，唔好争第一啦。 系啦，啱啊，但系咧。新加坡嗰个复苏力度咧，好强啊！ 新加坡嘅人工同香港嘅人工 又唔同啦， 系 啊，咁所以咧，即系喺香港咧，即系个生活成本咁高嘅情况底下，有研究机构咧就显示，超过一半嘅香港人咧，认为自己嘅财务上咧就并不富裕啊，而且咧要达到财务自由，咩叫财务自由咧？你供晒层楼啦，供晒层车啦，咪仔女出晒身啦。嗱，我自己认知嘅财务自由大概系咁，或者你晚年嘅退休生活。不愁咁样啦，要用几耐咧？要用28.7年啊！ 哇， 28.7年得唔得啊？ 唔得噶， 其实都唔得噶。 系啊，真系唔得啊！你谂下，你唔系由第一年即系一岁开始搵钱噶嘛？我当你啊搵钱最叻啦，十五岁神童啦，十五岁十四岁开始搵钱啦。你十四岁十五岁加28.7年， 嗯， 你要达到财务自由都讲紧43、44岁啦。 嗯， 即系所以你喺香港最快退休嗰啲人咧，如果唔系含住金锁匙，唔系富二代、富三代嘅话咧。即系成功靠自己力量咧，起码45岁先可以达到财务自由，仲要你好叻， 系 即系最顶级喺三角喺个 金字塔 塔顶嗰啲人。 但系我又觉得财务自由系睇你点样定义嘅，因为最近都睇到好多片段咧，就喺度讲呢个财务自由啊。因为船仔我都好想财务自由噶嘛，即系我唔想俾呢个金钱困住我。系啦，我真系好想哇可以玩啊！咁佢就话佢25岁就财务自由啦。嗱咁，但系点解佢做到咧？佢嗰个财务自由同我哋谂嗰种财务自由有少少唔同的。 因为财务自由有一个国际嘅定义嘅划分嘅，所以一阵交翻俾你去。讲下嗰个国际划分咧，就系财务稳健度啦、财务安全度啦、财务灵活度啦、财务自由啦，同埋财务充裕度嘅，结合呢五点咧，咁你就真真正正佢呢个研究机构就话你就可以达到财务自由。但我估你头先讲嗰个25岁嘅朋友仔咧。佢未必可以 fulfill， 佢應該未必 fulfill 到嘅。咁但係當然佢有被動收入啦，即係可能佢有一啲投資啦，咁啊 keep on 每一個月佢唔需要工作咧，都係會有一啲錢入嚟嘅。咁但係佢最緊要係講乜嘢咧？就係嗰個心態啊。即係反而你係咪即係覺得哇，我要有錢到咧，我可以日日都周圍飛啊，大魚大肉咁樣叫財務自由？佢又唔係嘅。佢話佢嘅物欲咧係比較少嘅，即係佢平時冇乜必要就唔買嘢噶啦。 食慾比較多都幾麻烦啊！即系你唔买嘢，你喺香港斋食嘢都够。我都同大家讲过话派譬如3000蚊消费券咧，其实一个茶餐厅嘅午餐咧，48蚊啦。 系啊，加杯冻饮啊，60-70蚊啦。 咸蛋清肉饼饭，我讲紧加多系啦，50蚊。咁你其实50蚊，如果你食足一个月咧，30日咁样啦，其实已经超负荷噶啦，已经 要自己贴噶啦。 系咁，所以都系其中一个就系佢好中意煮嘢食嘅。 哦，咁都关事喎。 佢又成日中意自己煮嘢食，即系佢话佢嗰种财务自由，点解咧？佢又唔需要做 full time， 佢中意做嘢先做嘢。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啊！听到 系 佢话佢最开心嗰个位系佢有选择权啊。 系佢个财务自由就带俾佢生活上嘅自由啦。 系啦，咁但系亦都一样啦。如果佢系我咧，即系我系佢应该咁讲。如果我系佢咧，我系唔得嘅，因为我估佢嘅钱咧。应该真系唔算多，纯粹系够生活。咁但系佢就觉得啱啱好啦，因为佢唔需要追求啲额外嘅嘢嘛。 哦，而你就要追求啲额外嘅嘢。 系啊，譬如我突然间又会想买下嘢啊，突然间想买部琴啊，即系过一阵我又想买个吉他，即系再过一阵我想买支咪，过一阵唔得，我想上个堂，我边有咁多钱啊？ 你仲要唔系就系唱歌嗰部件咧？你可能突然间要出镜，买啲眼影啊，买啲粉底液 啊，冇啦，即系所以咧财务自由。唔到噶啦，暂时 讲多少少呢个研究俾大家听啦。咁啊，头先讲咗咧，五种嘅财务财富水平入边咧，受访者咧有50% 表示自己愿意减少购买呢个奢侈品啦。咁啊，至于咧追求个人喜好嗰度咧，其实大家唔愿意放弃嘅。香港人咧， 系啊， 其实 系我都唔愿意放弃。 个人嘅喜好系好重要。嗱，咩叫个人喜好咧？譬如唔好话个个都玩车啊，啲男人咧咪好中意话，我又好中意驾驶嘅。其实咧，你揸开车嘅人咧，你叫佢放弃驾驶咧，呢个已经系好难嘅。 嗯， 因为好似咧，即系俗啲咁样讲，好似剁咗佢只脚咁样， 系嘛？如果你话简单啲，譬如砌模型咁讲啦，砌模型其实封建游人，如果啲你话我学下砌绝版嘅，咁你梗系几千蚊落楼啦。但系其实有阵时，譬如你心水清嘅，你执下啲特价货嘅，你真系几十蚊至100蚊咧，有一盒唔错可以砌 嘅。但系你唔会。断绝咗自己嘅兴趣啦， 系啦， 你点都会 冇错啦。呢个就系头先阿欧所讲，你唔会断绝自己嘅兴趣，你仍然想喺个自己嘅金钱上面更加聪明咁样利用呢一个嘅有限度嘅 budget 咧，系到继续延续自己嘅兴趣。 咁啊睇下有咩解仔啦，谂下啦，喺个生活成本上涨嘅过程之中啊，如何自处咧，都系大家喺假期嘅时候轻轻谂下啦，放咗假紧要啲嘅。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面气焰， 愕然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拆毁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朋友的爱对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置自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抹掉软弱，不可 佢系洪家豪，有呢一首作品《洗面》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端午节啊，梗系先应节咧，讲咗咧呢个沙田城门河咧就可以睇到龙舟，所以咧船仔转个头咧，你去嗰个食自助餐嘅地方咧，其实应该睇到啲龙舟。 咦 咦，听到嘣嘣声， 系嘛？ 咦， 帮你阿妈咪啊！帮你阿妈咪， 我费事 系啊， 船妈 有个阿字好啲，我谂一谂都系加咗一隻字喺中间，为尊重 Auntie 嘅缘故啊，咁啊可以谂到个地方可以去，因为食完就可以行少少城门河睇下有啲龙舟径道。 你去嗰度食嘢嘅地方行两步都已经去到个中央公园 啦，真系两步 咗。佢已經係中央公園啦， 咁啊嗱，除咗叫做沙田城門河有得睇啦，咁啊端午節，其實咧香港仔避風塘咧，同埋咧赤柱淨灘，仲有咧西貢個海邊嗰度咧，都開始咧爬龍舟噶啦。咁你話喂偏啲得唔得啊？屯門有冇啊？屯門係有嘅，青山灣嘅避風塘咧，亦都會有呢個屯門嘅龍舟徑道啦。吐露港喎， 係啊，大埔嘛， 係啦。 大埔区龙舟竞渡2023亦都会举行嘅，咁啊有五个地方咧可以俾大家睇下。嗱，呢五个地方咧就咁听，我就想试下去呢个香港仔少去，因为少去、 香港仔去嘅时候咧，更加多一啲叫做传统文化嘅感觉喺度。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如果呢个同沙田啊、大埔个屯门个感觉系不一样噶、因为香港仔嗰边你净系睇个格局啊，或者入边你有咁多渔船喺附近嘅话咧，那个气氛不一样啦。 咁啊可以试下特别啲咯。咁当然最传统除咗头先讲香港仔，其实沙田都好传统嘅。 沙田系。 我记得呢嗰啲电视台旧时会播㗎嘛。 係呀係呀。 同埋呢啲艺员队呢会出动爬龙舟㗎嘛。咁我记得旧时呢电台都会有啲 DJ 队嘅。咁睇下有冇机会疫情过去咗大家又组一队龙舟队。 以前试过电台队喺我记得喺香港仔嗰度落过水㗎。係呀 係呀。不过真係要练嘅。 我想睇呀、啊。我想睇你哋呀、啊。 我都想睇埋你，我哋神光队嚟嘅， 好唔好啊？ 我决定做观众咯， 唔会啦，哦、你唔好谂住我落水啊！ 我点会唔拉埋你落水啊？孔奕船，你有个船字、啊，你最适合噶， 系啊，你真系最适合啊！ 你最适合，因为你系孔奕船啊嘛。 我呢下嘢博唔到， 博唔到咧， 真系博唔到。 我谂过先出嘅， 最多俾你做嗰啲嗱，鼓手你系做唔到噶啦，除咗打鼓之外，另外仲有工作噶嘛，就系船头。 舵手掕脚啊嘛， 系啦，咁你咪做嗰个舵手咯， 系啊，掕埋只 脚。我见你都四肢冇搏鸡之力咁样，你都应该打唔到鼓啊， 所以我咪 话 做观众咪好，我把声够大啊嘛。 你把声又唔系好大啫，大大地啦，系啊。 我加埋大声功更大啊嘛。 好嗱，咁啊，如果你话喂端午节想北上，俾多一个另类选择大家，其实咧深圳咧可以一折嘅价钱咧搭呢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大概 一折啊。 系啊，因为咧，大概四毫子人民币咧就行到一公里 啦。哇，四毫子、哦！ 咁咧呢个咧亦都系之前咧喺财经环节有讲啦，其实系百度集团嘅产品嚟嘅，呢个萝卜快跑啊，呢、這个无人驾驶嘅系列咧已经啊去到深圳嘅呢个坪山区啦吓，咁样哇，无人驾驶。是 autopilot， 系冇司机，我再讲一次系冇司机， 的士嚟嘅， 的士嚟嘅， 无人驾驶。 哦， 四毫子一公里， 我覺得四毫子一公里好， 四毫子一公里好吸引嘅， 因為咧佢唔係第一個試點 嚟，好多車喎、啊，其實嗰度 係啊，因為深圳咧唔係第一個試點嚟啊，喺國家已經試咗四個點噶啦，包括重慶啦，一啲直轄市啦，南京啦，呢啲全部 喺重慶啊， 係啊，所以係好勁噶呢一件 事。喂，如果重慶佢就真係勁喎， 重慶都好多車啊， 唔係 同埋咧，我覺得最恐怖 走上走落咁樣， 係啊，就係個地理啊，即係行兩行，以為喺地下，唔係喎，原來係喺懸崖喎，咁樣 應該唔會嘅。应该试下啲市区路嘅啫、叫做平路试下啦，估计上山下海就未试到嘅。咁但呢啲都几好啊，大家上到去、叫做北上去饮饮食食嘅时候啦，翻到大湾区嘅时候呢又可以体验下呢啲、比较新嘅科技。 係喎，要体验多啲啊，因为我哋发觉原来我哋以为自己好先进嘅时候呢、其他地方都已經咧係過曬我哋頭嘅。如果你再唔去試下嘅話咧，咁我哋俾人笑噶啦。 冇錯啊！咁啊，端午節諗啲好去處俾自己去玩玩唞唞啦。 Come and taste me。大队键盘站稿地发号使令 ，You just from 三条叉，到啦得乱插乱压，别一动一话因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当到个人受伤，认真分清脆弱阵，稳中太火 ，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a new world。恶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对狠角色轰炸在座。Lie lie lie， you think I'm honey， sorry but not sorry， 哋嘅名字系 Lolly Talk， 有呢首作品《一把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对德国的访问，乘搭包机抵达巴黎奥利机场，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和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四月达成一系列战略共识，绘画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好蓝图。中方愿同法方一道，将两国元首绘制的中法关系发展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扩大双向开放，打造更具韧性的中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李强在抵达巴黎之后，到斯奈德电器集团巴黎创新中心参观智能化机器人、开放自动化平台等产品。他希望斯奈德电器集团坚持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他说，中国市场大，配套全，人才多，投资中国一定会收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軍方使用無人機對約旦河西岸北部城鎮傑寧一架汽車發動空襲，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軍在聲明中說，以軍士兵在傑寧北部一個村落附近發現一批武裝分子乘坐的一架可疑車輛，以軍隨即出動無人機向車輛開火。以軍指有關武裝分子近期在西岸發動多宗槍擊事件。巴勒斯坦傳媒報導指，今次是以軍2005年以來首次在西岸地區利用無人機實施暗殺行動。以色列傳媒認為，動用無人機標誌著以軍在西岸的打擊力度顯著升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承認烏克蘭反攻俄羅斯軍隊的進展比預期中慢，但基輔當局不會因為壓力而加快。澤連斯基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有些人認為反攻行動是一部荷里活電影，並期待現在就看到結果，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關係到烏軍人員性命。反攻進展不順利的原因是因為俄軍在烏克蘭領土埋下大量地雷。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電視講話中提到，莫斯科觀察到烏克蘭本月初開始的反攻停滯，雖然烏克蘭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攻潛力，但幾乎明白他們沒有機會取得成功。在本港，警方聯同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人員在旺角區展開反罪惡行動，合共拘捕19人。警方說，在昨天的行動中，突擊巡查了區內多個處所，包括遊戲機中心、桌球室、夜總會和麻雀館，拘捕三男一女，涉嫌欠交罰款或刑事案件而被通緝。一名男子就涉嫌外出時沒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而被捕。行動中人員亦發出多張違例吸煙定額罰款告票。另外，警方在上海街倒破一個賣淫場所，拘捕兩名女子，以及在彌敦道倒破一個非法釣魚機賭檔，拘捕六男六女。所有被捕人年齡介乎22至54歲，正被扣留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有幾陣驟雨同埋炎熱，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有种节日叫端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端午节梗系最开心，是一家大细一起食粽啦。形形色色的粽，由传统的咸肉粽啊、果蒸粽啊，去到新派啲嘅西班牙火腿粽啊、鲍鱼粽啊咁样。其实食咩粽都唔紧要，最紧要是各位小朋友可以发挥小厨神的本领，试下混下唔同嘅酱汁调味，成功定系失败都好，全家一起做下味觉的实验，一起去经历呢一个美食的旅程，才是最开心啊嘛！祝你端午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啊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六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六月五日至二十七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九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啦，转有转嘅优惠，唔转有唔转嘅方便，各色其色，记住七月十六日嘅派发日期就 OK 啦。 我都有韓國嘅朋友啦，佢男朋友去當兵啦，咁佢都好傷心啦。咁、韓國咧就會有一句講法啦，就會叫人哋苦無錢女，國孤到先知把死哦。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啲人咧出軌啦，因為好急喎，出嚟嘅時候咧將頭尾調轉咗嚟著啦。咁所以如果叫人哋唔好調轉對鞋嚟著，就係叫你唔好出軌咁樣嘅意思啦、 哦。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 星期日晚八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点三十七分啊，船仔今日做咩好？ 系啦，现代人咧一定拎住一样嘢嘅， 嗯， 就系、是、手机。 手 机系冇错啦。咁所以咧，如果想令自己开心啲啊，或者个人乐观啲咧，其实可以由手机开始着手。 好啊， 系啦、啊。我觉得咧可以做一样嘢， 即系装多啲 game 啊。 除咗嗱呢个当然系可以啦。咁但系咧，我觉得除咗 game 之外咧，即系成日望住个电话，第一下望到咧，应该系你个手机屏幕，你背景图片啊， 啱、哦。 系啦，咁。所以咧可以咧转，大家一齐拣一张令到你开心嘅相，换咗做你嘅手机 background。 大家一齐拣，即系叫屋企人帮你拣系咪？就永远都系你屋企人个样嚟嘅噃。 都可以。如果我如果系小白咧，可能佢见到佢仔仔啊、老婆咁样好开心，咁啊可以啊咯，系嘛？ 而家咧就咁睇我个手机个屏幕咧， 系你只狗嚟噶嘛？ 系啦，系我只狗嚟嘅。 系啊， 咁啊。就是、我覺得都幾靚啦，咁樣又 係你隻狗得意啊嘛， 同埋都幾活潑嘅。但如果你叫我換嘅話咧，其實有幾個方向我都覺得幾可以揾得到啲靚嘅相嘅。但第一，如果我好似聽眾，如果好似我一樣，有家庭嘅，咁又有小朋友嘅，咁不妨咧喺佢一啲嘅活動上面，例如我仔仔都有參加一啲嘅體育比賽嘅，咁、 哦、 例如譬如 hockey 咁樣啦，咁你之前都有參加 hockey 或者足球嘅，咁你參加嘅時候咧，咁我亦都即係真心講，我亦都會好俾心機去幫佢影啲相嘅，即係攞個長鏡。你知佢球场我点入去帮佢影啊？咁、唯有攞长镜，系咁影。你真系影可能二百张到，你先拣到一张， 系 影得靓。佢又冇走样，又系一个空荡嘅位置。 但系你真系好有心、啊，即 平时呢 当你做咗爸爸妈妈、嗯、你就会有呢个心 㗎。係呀、啊、我諗最多都系用手机㗎就 zoom 到好大你蒙查查。 就是、会蒙囉、哦、就是、唔想佢蒙㗎。同埋呢佢我相信呢即系一个小朋友如果我即系换返自己我小朋友嘅时候发觉、啊、原来屋企人都帮我影好多相喎放大出嚟都唔系话会起格㗎喎又演得好靓喎系我嘅呢个年纪嘅代表作其实会开心嘅。咁、 嗯、 你再将呢一啲嘅照片呢就放喺自己个手机入面或者原来而家好多小朋友都已经有手机嘅。咁你做父母可以帮佢 set 返呢一个嘅电话做用返佢呢一个呢就做佢嘅 background。 嗯。 咁佢返学又或者喺佢自己屋企攞返电话出嚟用嘅时候佢会开心嘅。 係呀、啊。同埋好似即系你知啦，即系每一日都可能会遇上唔同嘅难题啊！即系当你好气馁嘅时候咧，拎起部电话谂住娱乐一下，望望诶，望到你屋企人张相， 系啦， 谂、啊、到自己点解要咁努力翻工咧？点解要咁努力过每一日？ 嗰场波我赢咗嘅，又有一个鼓励嘅性质， 冇错冇错。咁啊，呢、這个就系小白会用嘅相啊。咁啊，船仔你会用边张啊？ 我应该系我因为我系自恋嘅，咁、嗯、我谂住咧用一张自己嘅。 严唔严重嘅你呢个问题？ 都严重噶、啊，但系我系 proud of 自己咁样嘅，系、哦、啦，做人有自信先开心噶嘛。咁、嗯、我就点样呢我就决定咧将我嘅 lock screen 咧系做一张我瞓着嘅样啦。咁之后咧，我再打开咗个 lock screen， 即系打开咗手机屏幕之后，就系一张我擘。大眼嘅样，咁当你，所以当你咧每一次 lock screen 同埋你个背景咧不断转换嘅时候，就会见到我开眼、眯眼、开眼同埋眯眼， 鬼片咁样嘅， 其实冇人会见到噶， 都系你自己 见 到。 咁我都系自娱啫， 即系就自己不断佢自恋啊嘛，就自己不断望住自己瞓觉。不断望住自己醒， 系啊，但好搞笑，即系你不断见到就开眼眯埋眼，开眼眯埋眼，咁我嗰一下咧就本身可能唔开心，望一望自己个蠢样咧，自己就好开心啦。 哦，依影响我哋个样啊嘛。 我你哋唔介意嘅都可以噶， 系啦，一张笑紧你嘅，一张刮住你嘅， 可以啊。 冇啦，我惊你唔再翻工啊，翻工啊。 系咯，平时都要见到你哋，唉，唔系麻麻地。 一开电话又见到， 唉，真系唔好啦。 睇有咩睇啊？ 咁啊 ，O 咧， 我想拣啲我首先讲我而家咧就系一张艺术品嘅相系封面嚟嘅，因为我睇完之后就觉得。好有緣分啊，同呢個藝術品，因為 你就買咗翻屋企啦。 冇睇到啫，邊度夠錢買啊？咁但係咧，如果俾我揀咧，我就想揀啲去旅行嘅相，因為都真係有兩三年冇出過遠行啦。即係講緊遠行啫，你小話知啊，舊時我去好遠嘅，即係譬如我會去冰島啊，去咩奧斯陸啊，即係去啲好鬼遠嘅地方啦。但係好耐咧未試過放廿日假咧，所以咧我嘅 screen cap 咧一定係。话俾我听，只要我努力工作，我会放到二十日假嘅。 哇，二十日假系正啊！ 交俾你啦，船仔，到时个节目好唔好啊？嗯， 咩啊？ 交俾你 个节目，交俾你啊！ 我觉得就麻麻地啦。 你梗系真 系 好有信心， 失去咗你哋咧个节目。冇晒生气啊！ 我同小白密谋放假，嗱佢啊喺东京啊一路成个日本环岛玩， 系啊环喂我自己其实都未试过环岛噶喎。嗱、啊、如果环岛咧呢、這个咁长嘅 trip 咧，入边又可以影到好多相， 啊、 即系正如头先阿欧所讲，如果你去一个远行咧、 啊， 你一定影到好多靓嘅相噶喎。 即系呢个极光都 好靓喎。如果系真系真系睇到嘅话， 即系睇到呢个未？ 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我就见到我会应该好感动 咯。你都要去睇咯，系啊。不过同你中意嘅人去睇啊， 嗯， 即系我屋企人咯，系嘛， 唔住哦， 都得， 即系我屋企人啦， 你爱嘅人咪可以去咯， 即系我屋企人啦， 因为你嗰啲男仔朋友成日听住你收音机噶嘛，即系你睇 静静地又听下 军粮嗰啲咁样咯， 应该得我妈咪听紧嘅啫， 知啦，安田生日快乐， 系啊。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 水推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 8:47同鍾意嘅人去邊都好啦，咁啊佢係 Moon Tan 啊，有呢首作品呢戀人誰語，有冇睇啊羅蘭巴特嘅戀人誰語？ 冇喎、 啊，以为你文青到呢个地步会睇埋啲书添。 其实咧，即系文青呢家嘢咧，都系扮出嚟嘅啫。 我都唔系嘅，我都真心相信你系有啲涵养嘅。好啦，咁啊，既然有涵养咧，喺沙滩嗰度攞住本书嚟睇咧，都好文青嘅呢、這个举措。 好夏天添。 你又有冇做啊？呢件事？ 嗱，沙滩嚟讲咧，都好耐冇去啦。我唯一一次记得咧，好似已经系我 form five。 系暑假旅行系咪啊？ 唔系啊，诶，哦，系啊，系啊，系、啊，你咁样讲讲系啦。诶，嗰阵时我最记得系咩咧？就系、是、班会啊，即系因为成 你 系 咪班会主席嚟啊？ 我唔系、啊，因为我系唔做嘢嗰啲嚟嘅，咁所以就搞诶、即系。搞活动嗰啲就俾人做啦，我负责玩嘅啫。咁点解我咁记得呢？系因为我影咗好多好靓嘅相啊。咁、尤其是成班着埋同一件衫咁样影咧，哇！嗰种青春咧， 那些年咁， 那些年啊。虽然成班咧得四个男仔啊， 点解嘅？因为你读文科， 因为我读文科系啊，咁所以全班得四个男仔，明明男女啊， 好学士咯。嗰四个男仔 冇个亦都唔理佢，当系女人咁样。 拍晒拖未啊？嗰四个男仔 好似未喎，都 系咪好似未啊？ 好似我完全我其实冇联络啦已经， 啊、真系噶， 因为净系同啲女仔玩嘅啫嘛， 系咩我 真系唔会理啲男人噶， 好惨啊！ 系啊，但系最开心系咩呢？因为本身我个班主任同我哋一齐去啦，佢话我哋净系小程度湿身嘅，咁结论系点样呢？我哋系大程度湿身嘅， 做咩俾人抌咗落水？有 我哋好似系成桶水抌咗落我哋班主任度，咁、 哦、 之后班主任 系男仔定 女人嚟嘅 ？Miss 咩啊 ？Miss 崔咁样。咁本身咧，我哋以为佢会唔开心嘅，因为我本身因为唔系我倒嘅，系我啲 friend 倒，我倒一倒我吓亲我啦。点样转个头咧？我呢个 Miss 原来非常之玩得，佢拎住成桶水倒翻落我啲 friend 度。 Miss 崔话：好耐都冇玩过啦， 系啊，你以为我唔得，我都得噶咁样。 等我换翻件 bikini 出嚟先，冇讲 嘅。咁就冇啦，咁就冇啦，大家都着翻件同一件衫，系啦， 讲笑啫。 系啦，咁啊，系玩得好开心嘅。 系咁啊，嗱，今日咧，端午节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端午节就系一个法定嘅沙滩日嚟嘅， 系 就系、是、你成日都话啊，浸下 定沙滩， 系因为你浸下龙舟水啊，或者即系游下咁。 咁你就中国传统思想就会 lucky 啲㗎嘛。即讲係咁样讲啦。OK, 咁有几个沙滩可以提供下嘅。咁包括呢个大浪湾啦，咁大浪湾又可以叫做烧下嘢食啦，旁边啲设施亦都俾到你啦。再加上呢就係、是、可能有啲冲浪啊，或者呢可以玩 skimboard 啊，咁样嗰啲呢都可以喺大浪湾嗰度玩。其实我旧时呢成长嘅过程之中呢夏天呢着咗有三分一时间都喺大浪湾嗰度度过嘅、哦。你唔好依家睇我咁嘅身形啦。细个嘅时候系好劲嘅，啲腹肌啊，啲胸肌啊，咁依家冇晒六神合体啦。 系六神合体变翻旧啦。 同埋大浪湾系有一种气氛咧，系可以俾到你留喺嗰度可以有超过半日时间。 因为好 relax 系嘛，即系好轻松。 你有冇去过大浪湾？ 我有去过，好似行山行到去咯。 系即系喺龙脊嗰度行， 系啊系啊， 去石澳。咁石澳就比较一家大细啲啦。咁大浪湾就自己觉得年轻人好多嘅、嗯，即系咧入到去咧，啲老板咧又系年轻嘅，即系卖嘢嗰啲人又系后生嘅。卖啤酒俾你嘅人又后生嘅。咁连啲车都后生啲嘅，即系你石澳啲车拍得贵啲噶嘛。咁但系大浪。我哋叫大浪啦，啲车咧系后生仔车多啲嘅咁样咯，咁啊几得意啊！不过咧，依家唔好乱拍车啦吓，因为咧就系抄牌抄得好严重。 系啊系啊， 近排有个朋友仔去大浪湾冲一次浪咧，有三张咯，系啊， 三张啊， 系啊，唔系个年纪嘅三张。至于点样三张咧，自己就谂下佢啦。咁啊，希望今日咧大家去玩嘅时候咧，玩得安全系紧要嘅，都同大家咧讲翻啦，要查翻防晒，因为今日咧太阳都几猛烈嘅噃。 成日都听到男左女右，例如戴婚戒嘅时候，男仔就要戴左手。不过呢一个习惯究竟系几时出现嘅呢？原来系嚟自于中国嘅古代哲学。想唔想知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古代认为宇宙万物的两大对立面是阴阳，在传统上面一般将大、上或者向左边视为阳，而西、下和右就视为阴。男仔身体亦都比较强壮，性格刚强，所以属于阳是在左边，而女仔就比较柔弱，性格温柔，所以就是属于阴，是右边。而在男女戴戒指的问题上面，传统礼教就认为左是上，象征住尊严和力量，而右就是下，象征住温柔和体贴。所以戴戒指有男左女右的分别，这个习惯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变成社会生活里面一个传统的习惯了。

Vega。江海家的 Miss You Goodbye， 而家咧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前空手道港队嘅运动员咧，李江伟同我哋分享。江伟，早晨。 早晨，阿 O。 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啦。上集就卖咗一个片花，就系咧话想贴地一啲。首先咧，诶，我见到你今日嘅状态好 fit， 江伟咁啊，因为夏天来了啦，你哋都系行靓女嘅路线咧，系必须有一个好嘅体态嘅。咁主持人都有 keep 得好辛苦啦，我就用咗跑步啦。同埋打篮球去 keep 嘅，咁但系我又想贴地啲问一下咧，今次今日其实好多女士都中意 kickboxing 啦，即系如果用另一个说法，其实空手道可唔可以帮到男士或者女士咧去 keep fit 嘅咧？个运动量系咪好高，或者哇个心肺功能啊大过你做好多cardio 噶，咁会唔会系咁样咧？江伟， 其实空手道啦，你练习其实绝对可以帮你 keep 到 fit 嘅，因为我哋谂下，我哋系着住一套道袍，讲紧喺一个室内嘅场地，可能讲斋出拳都可能出好多次，然后讲紧系做唔同嘅动作，因为空手道系讲求全身嘅一个手脚协调嘅一个运动啦，咁所以其实你嘅运动量啊，要喐动嘅动作啊，重复性嘅次数啊，其实都好高，占紧讲紧嘅系全身咧，你除咗手脚个协调去喐动之外咧，其实如果讲话头先你又能够 keep 到 fit， 因为我哋空手道其实都好多，即系唔系斋讲基本。定喺度嘅動作啦，都有好多搏擊要移動嘅動作。咁所以你諗下，我哋重複不停喺度上前上落嘅移動馬步啦，講緊我哋可能負重去做啲唔同嘅空手道動作啦，又或者我哋講緊同師兄弟妹對打嘅動作。咁你諗下，其實嗰個運動量係好高，但我哋講緊嘅係可能一堂兩個鐘，即係如果講平時即係普通市民嚟玩空手道嘅時候，你兩個鐘頭入邊係可能講緊係不停又做基本，又做套拳，又做搏擊， 衫其实都几厚喎，我觉得。 一啲啲嘅，我哋如果讲话正式比赛嗰啲咧，道袍系厚嘅，即系如果讲套拳，因为我哋道袍有唔同嘅分类嘅，咁如果讲搏击就轻身好多嘅，当然系配合翻唔同嘅项目咁样咯。 明白明白，嗱，头先咧都讲咗啦，即系实用度好高啊吓，咁啊唔知夏天嘅时候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好中意学嘢噶啦，咁啊上年可能学完帆船咧，今年会唔会即系尝试学下空手道啦？嗱。學空手道咧，一定我估每個武術運動咧，其實越細個學咧，一定係越好噶啦。每個教練都會同你咁樣講。但你覺得作為做個運動員嘅你咧，即係如果依家有時光機俾你翻返去細個，你會唔會選擇再細個啲學？又調翻轉好 practical 講一句，其實空手道運動幾多歲適合學咧？你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頭先你咁講啦，時光機翻會唔會早啲學？我覺得絕對會，因為咧細個啲玩咧，入好似細個啲入行咁樣咧，之後咧多啲機會去打到 junior 啊、cadet 嘅比賽咧，即係攞 個成功感大啲啊？會唔會？ 其實我覺得係儲經驗，係儲經驗值啊，同埋你可以多啲機會去見下個世界同唔同嘅世界嘅選手去一個對壘咁樣咯。其實都一個好好嘅經驗。咁但係如果講翻話，其實我覺得小朋友最細個嘅時候係幾多歲？其实我觉得四五岁 around 嗰啲岁数，因为其实如果有啲我知道有啲家长好中意，可能讲紧三岁嗰啲嘅，但我觉得太细个，因为有阵时小朋友其实我哋系想啲小朋友学到道场嘅礼仪啦，讲紧系啲动作啦，起码佢系能够 get 到你讲乜，起码第一下唔系即系可能有少少 你同佢讲，佢又 get 唔到你讲乜，咁其实佢哋都系嚟for fun嘅啫。咁你又想教识佢？可能一啲動作啊、禮儀啊，咁呢個就係爭少少。同埋佢咧，其實都好難消化。咁但係有啲小朋友，我就見到咧係四至五歲，其實係比較好嘅，因為佢個模仿能力高啦。之後咧，咁你佢同即係你教佢啲道場禮儀，起碼基本佢都跟得到。然後再慢慢慢慢滲落去，好似一啲個遊戲咁嘅形式去同佢哋講，等佢哋知道咩係空手道，咁會容易啲咯。 嗱頭先延伸講到道場禮儀咧，呢、這個其實喺主持人去設定。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好想好想问，但我知道呢个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咧，因为讲紧成个空手道嘅文化，即系可能由日本啊各方面去进程带过嚟香港呢一边啊，或者点样影响成个亚洲啊，关于嗰个空手道嘅文化，甚至乎有啲外国嘅朋友去到欧美咧，佢哋都有唔同嘅推演啦，即系关于个文化呢、這个好值得同你去认真去细嚼一下嘅，但系调翻转头又。再問多少少嗱，頭先嗰個細路仔就係話，你會建議可能五歲到先開始啦。男仔女仔又有冇分咧？而去學呢一類武打或者拳腳套路嘅時候，大家有陣時啲家長咧就覺得強身健體係緊要嘅。男仔就 be strong 啦，女仔就有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啦，即係想嗰位咁靚女，梗係啊，即係等我可以有嗰個可以保護性高啲嘅咁樣，自己可以保護自己嘛。啱唔啱啊，女咁样，我估阿爸都系咁样讲啦，系 模仿得好好、啊、喎， 系咪啊？少少地都要嘅呢啲 voice setting， 要有 系啦。但系调翻转头，我真系想问，系咪喺嗰个教嗰个拳脚嘅时候，都真系要佢哋学识就系话，嗱，你学咗呢一套拳咧，就唔系喺学校有人偷咗你嚿擦纸胶，你就去打人嘅咁样。嗰、那个教导系咪都需要赋予咧？你觉得？ 绝对需要啊！因为好多人同学咗嘅时候，有啲小朋友就好胜，咁就中意打交，因为我学咗嘛。咁、但系个 point 就系、是，其实空手道我哋讲紧嘅系空手道叫君子之拳，即系其实个状态就我哋唔会先手打人嘅，即系基本上我哋系保护自己嘅啫。咁但系如果头先我所讲系因为脾气去控制咗你去嘅行为嘅话，其实呢个系我哋都有阵时会教啲小朋友，即系你明明系识嘅，你更加之唔应该用呢样嘢去攻击人哋、去虾人哋咯，系啦系啦，我哋上堂嘅时候都有讲呢啲，即系而家讲紧话去练习空手道嘅时候，我哋都会讲话你学识咗，咁你只不过保护重要嘅人，但系就唔系讲紧话你去攻击人哋。 好浪漫你呢句说话，保护重要嘅人，而唔系去攻击人啊！咁我又系去学系咪？38岁学会唔会太老？ 冇问题，冇问题，我有嘅，真系嘅，真系无分年龄、无分界限、无分性别 嘅 我哋。 咁又系嘅，我知道梁朝伟都系50岁先学帆船，我就觉得自己好有。进步空间啦，咁 OK 嘅 ，OK 嘅，有潜质，有潜质， 纯粹讲笑啫。好啦，下集再请咧，我哋前香港队嘅空手道运动员啦，李光维同我哋讲下咧啲道场文化吓。唔该晒，光维。 原来不相似，偶尔我会气氛忍一忍。 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你端午节嘅时候咧，一样会揾嚟阿畅喺度嘅。Over over， 阿畅喺咪喺度 ？Over over， 喂 ，Over over， 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趁阿畅咧去游龙舟水之前咧，先同我哋睇睇啊，到底港台电视三十一今天晚上有啲咩节目呢？ 啊、今日星期四啊，咁啊当然继续会带嚟铿锵集啊，大家可以食住粽咁样睇节目啊。今晚七点半铿锵集会同大家讲下啲牛牛啊，香港嘅、香港嘅流浪牛啊，咁啊系啦、哦。话说咧，即系其实流浪牛一直都喺香港嘅乡郊嗰度出现，嗰度生活嘅，即系可能有时大家行山啊，或者系有时。去係宿營啊，都會偶然間撞到佢哋嘅。 大嶼山有好多，西貢一帶有好多，都係多噶啦，山上面就多噶啦。 係啦，咁啊，話說咧，其實佢哋不嬲都喺香港呢啲鄉郊生活噶嘛。咁、但係隨住咧，我哋人咧，香港人大量嘅遷移去到郊區嗰度住啊，咁、搞到咧成日遇到佢哋啦。人同牛之間嗰個生活咧，產生咗好多矛盾啊。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政府究竟有啲乜嘢措施去解决呢啲问题。咁、另外亦都会访问一下咧，原来好多市民啊，即系社区层面上面咧，好多市民亦都用唔同嘅方法去照顾呢啲牛牛嘅。咁、但系呢啲方法、呢啲措施又系咪到位？系咪解决到问题咧？呢一啲流浪牛啊，最紧要啲牛本身啦，有冇得到适当嘅照顾咧？嗱。关心呢啲流浪牛嘅朋友，今晚七点半要留意铿锵集啦。 哎呀，咁我梗系要睇啦，我就好关心佢哋嘅。有阵时候有啲牛咧，都见到佢哋耳仔嗰度有个名牌喺度噶啦，有晒 number 喺度噶啦，做晒记认噶啦。咁但系仍然有唔少啊吓，咁啊啲流浪牛啊真系继续流浪紧啊，从来冇人理过嘅。咁我哋有啲咩政策咧，去到帮下手咧，留意七点半钟嘅铿锵集啦。八点钟嘅时间一齐做运动啦噃。 冇错啦，咁啊直落去到夜晚八点钟有运动教室三十一。第二季啦，咁啊一样啦，呢、這个节目咧每一集都会深入浅出咧，介绍下唔同运动嘅项目啊，等大家咧可以咧有一个入门嘅知识，睇下啱唔啱自己玩啊，啱啊可以自己揾嚟学一下。咁啊节目咧会请一啲精英运动员啦，一啲教练啦或者学者咧去教大家相关嘅游戏规则啊。比賽要啲乜嘢場地、乜嘢設施等等，最緊要有啲基本技巧嘛。嗱、咁啊，今集咧會帶會同大家介紹一下舉重同埋滑冰嘅入門知識，咁啊啲比較係冷門少少嘅運動，咁啊有興趣睇過之後咧，咁啊自己可以去學下去。揾個方法睇下點玩法啦、 好，佢分開講噶嘛，係嘛？舉重同滑冰分開講嘅， 係啊，唔係 一路滑住冰一路舉重噶嘛。 你可以发明呢一样嘢嘅，但系玩好咗呢两样嘢先。 好，每样都要玩好咗，先要去将佢 combine 埋一齐嘅。如果唔系就好危险啦，大家留意啦吓、好，十点半钟嘅时间咧，千城百味有咩味？ 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咧去到新疆嗰度搵好嘢食啊。咁啊，提起新疆美食啦，咁啊，大家可能谂起嗰啲烤羊肉啊，烤鸡肉串啊等等啦，即系的确系好食嘅。但其实原来新疆嗰啲美食咧唔止呢啲嘅，呢啲冰山一角嚟嘅啫。咁啊，话说原来佢哋有嗰啲烤鱼啊，或者系马肉啊、鹿仔肉啊，大家可能未试过。 哇！新疆有烤鱼噶？ 系，咁啊， 淡水鱼啦，断估系嘛？ 系啊，因为佢好多湖噶嘛。 哦，系， 系啊，咁啊，究竟佢哋新疆即系除咗我哋食开嗰啲烤羊肉之外，有啲乜嘢好嘢食咧？咁啊，今晚嘅千城百味啊，十点半夜晚，大家睇完之后咧，有机会去新疆旅行，自己搵嚟试下啦 吓。系啊，马肉啦、都有听过，鹿仔肉啊，真系比较上更加少接触啦吓。咁啊，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千城百味，唔该晒唱，拜拜， 拜拜。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爬，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画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爬。 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山墙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永恒在转那群木马。 这首歌是张敬轩的《隐形游乐场》。 喂，你有去看他演唱会吗？ 是啊，好开心啊 ，Encore Encore。 系啊，皇上都开心嘅，咁啊，俾心机，轩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转抵法国访问，在巴黎出席中法工商界晚餐会，并致辞，就深化中法合作提出三点倡议。第一是希望中法企业家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共同维护中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韧性。第二是加强中法创新合作，认为双方在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领域还有很大合作潜力，应该加强企业间创新和技术合作。第三是希望法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晚餐会有法国财长勒梅尔和100多名两国工商界代表出席。李强勉励中法企业家坚定信心，把握机遇，共同努力，在深化经贸合作中实现企业更大发展，推动中法中欧合作行稳致远。勒梅尔在致辞中表示，法国企业青来中国，期待深化航空、食品、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打造高质量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杨晓坤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涉及新疆、西藏和香港的问题展明严正立场，强烈谴责英国、澳洲等少数国家和反华非政府组织滥用人权理事会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污蔑抹黑中国。杨晓坤指出，当前新疆、西藏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权事业发展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他说，英国、澳洲等少数国家不断重复谎言、谣言，进一步暴露他们的政治图谋和险恶用心。中方奉劝这些国家收起虚伪、傲慢与偏见，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将精力用于解决本国人权问题，真正促进和保护人权。参观铁达尼号邮轮残骸的观光潜水器在北大西洋失踪已经超过3日，目前潜水器上的氧气可用时间少于20小时。美国和加拿大正扩大海空搜救行动， 美国海军就话正派出能够打捞飞机或小型船只等大型物件的专业打捞船前往有关海域，希望在找到潜水器之后能够将潜水器打捞出水。美国海岸警卫队说，虽然在侦测到来自水底的声响，但目前仍然未能确定声响的来源和确实的位置。有报道引述美国法庭文件指，潜水器所属的探险公司一名专家在2018年离职前曾经警告潜水器存在安全问题。法国巴黎第五区有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增至最少37人受伤，其中4人情况危殆。事发当地昨日下午近5点，圣雅克路一座建筑物突然发生爆炸，毗邻的建筑物受到波及，两座建筑物局部倒塌，现场在爆炸后起火，冒起大量浓烟，当局派出超过3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附近建筑物亦要疏散人群。当局说正寻找两名失踪者，怀疑他们被埋在局部倒塌的建筑物下。当地官员在社交网站表示，事发前现场有气体泄漏的报告。巴黎第九区在2019年亦曾经发生气体爆炸，造成4人死亡，66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同埋炎热，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周末大电影， 每个人在这里都不一样，就像每个弯道都是一道难题。 那有答案吗？ 答案你应该早知道。 你就把赛车模拟器开吧，赛车模拟器世界排名第一的。杜杰克， 你把职业赛车想得太简单了。 我为什么要赛车？答案我早就知道了。 一个赛车场上激励人心的成长故事，周末大电影《叱咤风云》，6月25日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代入大法可以令人瞬间成熟。 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刺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 填词人代入咗 Alan 嘅音乐心路历程，写出行自己嘅路，唔需要羡慕人哋有嘅，但系要相信前面有光。Alan 话收到歌词咧，有啲 surprise， 对方拥有唔似佢年纪嘅成熟。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填词林雨辰，监制 Edward Chan， 上榜4星期，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Alan 布志伦，光之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各位选手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各就各位 ，Get set， 预备 ，Go。 各位初哥， 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三十日》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举重同滑冰。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啦！端午节嘅早上，晨光 Morning Call， 船仔，我哋揾嚟呢位听众朋友，点称呼啊？ 早晨啊，陈小姐。 陈小姐，早晨。 早晨，各位朋友，早晨。 系，大家早晨啊。 早晨。 喂，首先问你一样嘢先，端午节食咗粽未吓？ 系咁，以寻日已经应酬下食咗啦。 应酬下，食粽啊，开心，总有爱啊嘛，总有你鼓励啊嘛。食咗咩粽啊？甜粽、咸粽啊？甜种咸种啊！ 我中意食碱水种 哦，碱水种啊，开心啦！甜丝丝啊，祝你咧一家人咧都系甜甜蜜蜜咁 样。系啊，所以都问下啦，系咪今日你爸爸生日啊？ 未啊，7月1日啊！ 哦，7月1日， 哇，厉害喎！哇，七一咧好多着数优惠啊！琴日咧先透过报纸啊，同埋电台都同大家跟进咗，又话搭电车唔使钱，又话唔知做啲乜嘢又唔使钱，又话入博物馆唔使钱咁样。咁会唔会带爸爸出去游历下，或者探索下个香港先？嗯。 因为我爸爸喺澳门嘅， 哦，原来系咁样。喂，咁啊，澳门你会叫佢过嚟香港玩下？又调翻转头，你啊好容易啫，港珠澳搭嘅金巴就啜一声到澳门食个猪扒包都好嘛，好嘛？阿陈小姐， 系啊，系啊，今年咧就特别啲派代表过去咯。 哦，派代表系嘛？派代表，咁所以咧今日想透过大电波咧就同阿爸讲声生日快乐，啱唔啱啊？吓，嗯， 系啦，冇错， 嗯， 阿爸生日快乐，辛苦阿爸啦，几十年都。阿爸担心我哋， 系你又觉得爸爸担心你，可能对你依家你又担心翻爸爸。喂，天气热啊，记得开冷气啊，老人家唔好悭嗰啲少少钱啊，系咪都系咁样噶？你 系啊，因为我哋咧就五个兄弟姊妹都喺香港， 是 就系净系爸爸同妈妈喺澳门。 哦，咁喺澳门， 妈妈吓，因为妈妈咧就。 嗯，系 就已经系忽然间咁样离开我哋， 明白明白，嗯，明白明白。 所以我哋记者嚟就好担心佢嘅。 担心依家有三个方法嘅，第一个即系嗱视像又得，问下老豆食咗种味啊咁样。依家我哋科技咁发达。第二，其实咧。我头先都有讲啦，喂，金巴好快，40分钟就过到澳门噶咯。嗱，五兄弟姊妹咪轮流抽时间咯。嗱，当一个月啊，有5个礼拜啊，我就当嗰个月啱啱就有5个礼拜日。我睇翻个日历，好似一年咧得3-4个月系咁，咁啊啱啦。嗱，即系大哥啊负责一啦。你排第几啊，陈小姐喺屋企？ 我系排最大嘅大家姐。 大家姐， 大家姐， 大家姐就要顾家，其实。即系你都好照顾啲兄弟姊妹啊！估计个过程之中，我头先感受到你嗰份感触咧， 系啊， 系有重量噶，啱唔啱啊？ 系咪啊？ 希望啦，希望啦， 希望啦， 好好啊，好好啊，咁打得上嚟同爸爸讲生日快乐咧，都系一份心意。 啊啊、 会唔会讲下你同你爸爸有啲咩好深刻嘅事啊？ 系啊，分享一下先。 我爸爸妈妈实在太多深刻嘅嘢， 系 即系三言两语都讲唔晒嘅。 嗱，有机会就同屋企人游历下啦。呢个都系主持人好想讲嘅一样嘢，都唔好晨早流流搞到你咧眼湿湿咁样啊吓。不过咧今日要咧叫做落一落水。嗱，当然你话会落水，屋企冇泳池，其实咧。快啲冲个凉啦，掂下啲水咧，就当游咗龙舟水啊，所有嘢都会好啊，好冇啊？咁啊，亦祝你爸爸，预祝你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唔好啊？嗯，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哋啊！ 好，咁你会唔会继续支持 我 哋啊？ 行紧水啦，行紧狮子山啊，好近你哋后 边。 哦， 系咩？我今日去咗行山啊，系咪啊，陈小姐？ 系啊， 正同边个行啊？讲嚟听。 海后边 吓， 狮子山引水道。 哦，同边个行啊？今日？ 同我啲朋友咯， 朋友仔咁静嘅， 行咗好多招，系啊， 图书馆咁嘅，你如果行狮子山咁静嘅咩？唔系有啲人喺旁边， 冇啊，好呢个真系好舒服嘅，行呢度。 哦，好啦好啦， 行都行过嚟啊， 好啊， 偶遇下啦， 偶遇下好，我哋以红色花朵为记号啊， 冇问题， 系嘛， 冇问题， 咁啊，希望。陈小姐，你都开开心心，屋企人都开开心心，好嘛？最紧要好玩就系今日咧，主持人拣嚟嘅作品啦，好嘛？多谢你电话， 多谢， 拜 拜， 拜拜，拜拜。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是赞。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得六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车。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是赞。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许冠杰先生嘅最紧要好玩啦，咁啊1872388，如果大家咧有啲点唱咧，都可以呢个时间打个电话嚟啦。如果你都好似陈小姐咁样咧，好想透过大电波咁啊点唱俾你身边人听啊，将个祝福咧送开去啦，1872388等你打嚟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五節呢啲時候咧，咁大家又咪喺出邊睇龍舟啦。 係 現場睇龍舟又開心喎，有冇現場睇過龍舟啊？ 我冇啊， 搞錯啊！ 我淨係負責咧喺新聞睇，望住新聞就喺度嗌 嘅 啫。 搞錯啊！要睇下嘅，即係現場睇個感覺咧，同喺電視睇直播咧係兩樣嘢嚟嘅。咁、現場嗰個氣氛真係好，同埋咧因為鼓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樂器嚟嘅，佢好容易咧，即係你都明音樂你又明啦。佢鼓嘅時候咧，一路震， 有震動， 嘣嘣嘣，一震動咧，其實咧好容易令到大家個心情咧係特別激昂同即係有熱血啊，特別開心興奮嘅。咁、所以你話現場睇呢一個嘅龍舟比賽嘅話咧，係開心嘅。咁我自己都有玩過龍舟啦，其中有一年嘅時候咧，咁我覺得一路聽住個鼓咧，一路嘅節奏喐嘅時候咧，又係有另外一份嘅拼勁。 我突然間想知你有冇贏啊？ 我冇贏噶。 哦， 冇人噶， 哦， 唔系一个人噶嘛啲比赛，真系讲呢啲嘢。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龙舟咧，咁大家睇嘅时候喺室外啦，咁都会热嘅，咁可能都会揾翻好多唔同嘅饮品去到饮啦。咁如果你话喺街嘅，咁梗系冇办法啦，可能都系啲茶啊，即系汽水机有啲咩，你就揿咩出嚟。 系啊系啊， 选择我觉得都有嘅，但系又唔系咁深，我自己觉得都争啲嘅啲味道。好啦，咁但系当你睇完龙舟。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又想自己可以泡制一啲嘅饮品嘅话，今日咧就啱啦，因为今日呢个饮品咧系冻饮嚟嘅。虽然咧医师成日都话叫我哋唔好饮咁多冻饮 啊， 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啦。有阵时天气热嘅时候咧，真系忍唔住。咁啊，今日呢一个饮品咧就系、有啲咩材料咧？有柠檬啦，有青柠啦。跟住咧會有啲即係有啲金桔喺度咧，咁啊為之更加好啦。 哇，好 refreshing 喎、 啊！係啊，好清新噶，今日呢一個好清新。好啦，咁你做嘅時候咧，如果你想一大盤咁去做啦，譬如你今日約咗成班 friend 嘅，咁我就建議大家咧就去呢、這、一個街市嗰度先買黃色嘅檸檬。 係 黃色嘅檸檬，咁你就可以大概買三四個，其實都 OK 嘅，即係大家一齊飲，買三四個檸檬啦，然後就將佢切成粒狀。 哦。 系啦，唔系切片嘅、哦。 我以为系榨汁啫， 唔系榨汁啊， 大只仔咁样。唔系。 好啦，咁啊将佢切粒状啦，切咗粒状之后咧，跟住再买呢个青柠， 系 都系切粒状，即系你咪开白咯，或者系啦开白咁样，跟住就有青柠啦，有呢一个柠檬啦，跟住咧就将佢倒喺一个大嘅盘嗰度先。好啦，倒咗落去啦，跟住咧你仲有其他嘅材料嘅。好啦，其他嘅材料就包括咧有呢一个嘅叫做蜂蜜。蜂蜜咧，咁啊要加上去啦，再加上咧就系百香果。 哎，我都估到一定要有百香果。 系啦，有百香，百香果好受欢迎。 系啊，真系一定要有百香果。冇咧，我觉得唔似夏天嘅饮品咯。 系啦，咁有啲人中意，如果我唔落百香果嘅，我就落呢个金桔，咁啊变咗金桔、柠檬、青柠就齐晒，咁亦都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落百香果嘅话咧，我有百香果都唔使点样再落金桔嘅啦，或者金桔咧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出现，就系将佢榨汁。 哦， 系啦，将佢榨咗汁，即系挤晒啲汁落去。咁我觉得咧，用呢个方法加入去咧， 又可以搵翻今朝六点零钟嗰个大只仔啦。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咁然之后落完呢一个百香果之后，你就可以落啲冰糖。 哦， 落啲冰糖，冰糖咧就中到佢碎少少啦。咁你就倒喺沈喺呢一个嘅大嘅盘入边，然后咧就头先讲过要蜂蜜啦。咁呢个时间先再加蜂蜜，就将佢捞。由于你有蜂蜜嘅关系咧，其实你捞嘅时候咧就会好结身啊。成件事你結塌塌咁樣噶嘛？好啦，咁你結塌塌嘅，咁你就用嗰個好似湯殼咁嘅嘢咧，就可以將佢分好多杯。想分好多杯嘅嗰個關鍵係咩咧？就係你畢咗一殼之後咧，如果你有杯嘅，你就可以直接擺落個杯入邊啦。如果你冇杯嘅，諗住喂我一下就整定，然後今日夜晚咧先攞出嚟俾人飲嘅話咧，你可以將個一殼嘅呢一個蜂蜜咧，同埋呢個檸檬汁一斬啊，畢咗佢之後咧，就攞個膠兜。 系 一份份咁样 keep 起佢， 哦， 系啦 ，keep 起咗佢先，即系好似我哋街有阵时见到啲辣椒酱咁样入埋一兜兜嘅，咁你就可以将佢变成咧就一盘一盘一盘细细碟嘅。好啦，咁啊，当你要饮嘅时候，你全部挤入雪柜啦， 系啊系， 方便同埋冻。咁你当你要饮嘅时候咧，你就打开攞其中一个出嚟喺雪柜攞出嚟，咁啊倒喺个杯入边。跟住就再加呢一个嘅水，将佢搅，就好似将个蜂蜜咧就本身捞翻 稀 佢，变成一个饮品咁样。咁你就发觉咧，嗱、哦，本身蜂蜜就冻啦，咁所以你加水嘅时候咧，要俾少少耐性，因为我都唔建议用热水噶啦，因为大家都系想饮冻饮，或者有啲人咧会中意用少少暖嘅暖水，先倒咗落去溶咗啲蜂蜜先。 跟住咧就再加翻水同埋加冰， 系 等啲冰溶咗再搅搅佢，咁先饮。咁啊，亦都可以系另外一个方法，令到呢个冻饮咧。 哦，呢个几好喎。 系啊， 因为其实你最好嘅地方就系你中意几时饮都得。 冇错啦，咁你就整定啦，咁啊可以收喺呢个雪柜入边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今日都有兴趣试一试呢个咧就蜂蜜。加呢一个嘅青柠加柠檬百香果嘅饮品，嗱、你加水就系咁样啫，有其他饮法嘅、哦，你想再霹雳啲嘅话咧，咁你可以先将呢一个嘅蜂蜜加少少暖水开稀咗佢先，开稀咗佢啦，然后咧你就加白色汽水，加白色嘅汽水捞落去，咁、你又系有气啦。又有汽水嘅香味啦， 会唔会捞得匀啲添咧？因为有啵啵啵啵啵。 系啊系啊，会噶。咁你闻落去嘅时候，本身已经香，因为百香果嘛， 系啊系啊， 柠檬嘛。咁你再饮落去嘅时候，嗰、个 fresh 嗰个味道咧，我就觉得更加清新啦。咁、今日咧就端午节啦，咁大家都会食粽嘅。如果我觉得食粽嗱，虽然佢本身唔系茶嘅消滞啊，不过佢嗰个清新嘅感觉咧，的而且确可以令到你觉得个人咧系舒服啲嘅。 其实加茶会唔会都 OK 咧？ 加茶应该都 OK， 系应该都系夹嘅。 其实今日咧，如果 果茶咁样饮咯， 系啦。如果天气热嘅话，都几建议大家揾一啲嘅茶啦。嗱，我自己都可以，譬如绿茶啦，本身凉嘅，你想再凉啲嘅话咧，惊今日热啊，睇咗成日。龙舟比赛嘅话，惊自己热嘅话咧，你可以试下冷泡茶。 哦， 冷泡茶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大家谂下冷泡茶又好，或者头先自己自制嘅柠檬特饮都好，啊，边一个咧？咁下昼嘅时间一阵间咧就自己。买定啲材料， 试下整啦 ，ready 定。咁今日夜晚咧就同屋企人一齐叹下啦吓。 细路唔使咁担嘅，系啦系啦，冇啦冇啦，试下试下，系啦系啦，好话好话，你实得。准备好出翻嚟，由头到尾，我哋都系做翻我自己。有时悲，有时喜，有时多谢人给大髀。不过你仲有我，我仲有你，油麻地都仲系油麻地，咪冇晒心机。喂，俾啲心机，好好地好地地过好你每一滴。珍惜每段回忆，储下经验值，再加每滴生命力，开放每个新领域。就算条路有几棘，都相信有奇迹。寻寻觅觅，营营役役，有时生活都冇晒力，陪阿姨耍太极，系咪唔想再努力？攰咪滴个 break， 休下息，唞下再出击，搵翻做人嘅目的，属于自己嘅方程式。 呢啲歌先，尹光前辈嘅店啊，有啲 EDM 嘅感觉系咪啊？ 系， 唔讲以为听紧 Bad Bang 啊，有冇少少似咧？少少啫。 我的闲话时代。 今日咧嘅享乐时代就讲翻 Vicky 咧，头先好好啊，因为佢咧喺电视部嗰度咧拍嗰个刑罪香港定刑事香港咧？ 刑罪啊， 唔紧要啦，因为旧时有刑事香港嘅。所以是两嚿嘢嚟㗎，好容易会混淆 的。应该 唔紧要，係啦，总之呢就好有我哋心啦，咁啊，因为呢佢嘅屋企人呢都整咗一个炉兜种啦，咁就攞返嚟啦。我以为呢佢会将一隻包好嘅种呢攞返嚟，跟住我哋自己喺屋企整返熱佢啦。咁但係佢係 sweet 嘅，佢呢入咗入一个食物盒嗰度啦。咁个食物盒咧就已经有两对筷子啦， 系啊系啊， 跟住我哋已经咧可以趁住头先播带嘅时间咧浅尝一下， 好食、哦， 好食嗱，形容一下点样好食先嗱、啊，如果依家有电视台嘅节目揾船仔啊，你咁靓女。点啊！食完个粽， 第一咧，我觉得食粽最紧要系咩咧？ 系咩咧？ 就系唔好干啊！ 哦， 即系佢系湿润嘅。咁、第二咧系好油，好入味，同埋啲豆咧系多嘅。最紧要啲豆系多嘅，即系唔系净系得糯米。所以每一啖系有层次嘅。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中山传统嘅炉兜粽啦。咁啊炉兜粽咧就呈呢、這个三角形嘅，咁啊包出嚟都系好正啦。入边咧有糯米嘅香浓啦，同埋一半肥瘦嘅猪肉啦。最重要重中之重啊！哇，我觉得啦、啊，Vicky 嘅妈咪咧， 咸蛋黄系嘛？ 哇，个咸蛋黄咧流油啊！ 哦、 即系啲油，即系啲咸蛋黄嗰啲蛋黄油咧渗出嚟嘅种嗰度，哇！ 唔怪得知咁好食啦， 系啊，真系好好食， 变脂肪咯， 唔紧要，变脂肪唔紧要，因为转个头咧，我一路听风骚快活人咧，我会去篮球场嗰度打波啦，我今日会打两场篮球嘅，仲会有机会咧攞落水游下龙舟水咁样，系啦， 跟住烧翻啲粽， 系啦，咁啊 ，Michael 哥，你都要将条斗领边嘅泳裤攞出嚟啦，同埋瑞姐嘅 bikini 亦都准备好啦，强哥就唔需要啦，佢着翻全部衫 OK 噶啦，转个头风骚快活人。